又表示，当局正致力维持金融市场维持开放，但可能减少交易时间。他又形容，现时新型肺炎对航空业的打击较911时更加严重。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政府将会推出3300亿英镑的贷款援助，希望尽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财商申伟成表示，政府会向未有受保险支援的小型企业提供25000镑的补助。另外，受疫情影响的人士及企业可以延迟或减少还款3个月，以降低破产风险，舒缓经济压力。另一方面，英国卫生部公布累计确诊1950宗，累计56人死亡。確診個案較之前一日增加26%。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亞倫斯表示，以每1000宗病例有1人死亡的比率推算，英國要有55000人確診才算是合理水平。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內陸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1,237点，升10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29点，升1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62，澳元0.601，加元1.42，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1。英镑兑美元1.207，欧元兑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8.28美元，卖出1,5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6: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今天早上继续都有来自二台的白卷号陪着你们的。外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刚才回来的时间都发觉外面有些地区开始有少少的雨粉，不知道会不会跟今天的天气说有几阵骤雨都是有关系。今天最高的气温是23度的。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们用我们双眼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但是双眼其实看不到真相。我们双眼看到很多的物件，但是双眼也都看不到人的心。我们双眼可以望住好多唔同我哋嘅照片，但系我哋双眼永远都唔可以预示到将来、未来。其实做人好多时候我哋应该系将自己嘅眼光放得远啲，虽然未来我哋冇办法估计，但系面对住将来好多唔同嘅情况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如果我们不用一个远一点的视野去到看的话，我们不单止会为自己的决定去到做一些错了的决定，同一时间还可能会带领到其他身边的人一起错。尝试一下大家将自己的目光放远一点，希望可以找得到属于大家的一条路。眼睛是用来看我们现实生活上每一件的物件，但你要预知将来，看到朋友的心，我们需要的不单只是睁开我们双眼，我们需要的是用我们的心眼。心是我们感受得到事实的对与错，脑袋是我们想办法解决一些错误的事情，将它纠正。 Rubber Band 睁开眼， 没意识学会了奉住两眼，信烟花飞散，没记忆学会了蒙住耳朵，派对里任意高歌。在游客买下千吨客船，谁在贪虚暗中几万吃不够饭，谁在机房通宵赌了几多彩渣，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失烟花未散，没记忆学会想在夏季那夜烛光照样，宁愿抽身搬家，你到远方避世吗？回望那狮子山，还是会牵挂，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了。 Rubber Band 的睁开眼。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听紧啊，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香港很多地方大家都可能会去过，牛头角也是其中一个呢、我们可能会成日经过的地方，或者你直头住在牛头角，在牛头角上班。牛头角咧就位于牛池湾嘅东面，咁啊形状咧好似牛角噶，咁啊因为呢一个地咧因地得名。上世纪20年代末期嘅时间，文献记载住咧就牛头角噶有连绵嘅百余尺嘅竹林，哇、竹林啊异常翠绿，堪称为仙境。点估到1966年啊5月17日嘅时间啦，具有8年历史嘅牛头角村。就喺一夕之间咧，就被夷为平地啦。牛头角大概咧就牛头角村啊，大概咧就位于今日啊定富街以及咧就系定安街一带。当其时咧就系临近海旁噶。喺上世纪50年代初期啦，建有牛头角码头，可以从水路咧就往来湾仔以及北角噶。牛头角村咧就系九龙十三乡之一。根据翻咧就系观塘蜂蜜志所在啊。牛头角咧，从前啊，仍然咧就喺呢个九龙湾啊伸延出海嘅一个海角，或者咧就可以参考埋咧就系1950年代出版嘅一个叫做《香港年鉴内》嘅《香港全图》，就可以发现得到啊牛头角嘅原貌啦。去到咧就系上世纪60至70年代，由于九龙湾填海工程啊，将海岸线变得更加平直，牛头角就成为咗内陆嘅地区，以前啊码头嚟噶。牛头角附近就有佐敦谷，顾名思义啦，这个就是山谷的地带，就不在佐敦了。东面和西面分别就有不同的山石的。佐敦谷本身就是水塘来的。专门就是为了山上寮屋区以及就是桃化带和厂房供水。既有寮屋区拆卸了，厂房也都就是改建为桃大花园。於是乎咧，就將呢個水塘填平埋啦。因應工業發展而改建為工廠大廈，為山寨廠提供小型工場。其後咧就改建為佐敦谷遊樂場同埋游泳池。去到1966年嘅時間啦，佐敦谷嘅彩霞道建有咧就係馬利諾職業中學啦，等等唔同嘅發展。牛头角下村喎，喺1967年咧年中就入伙啦，总共咧有七座大厦，大概咧就系5400个嘅单位，属于第五型嘅写字大厦，有别于咧就系50年代嘅写字大厦噶。牛头角下村咧，咁啊一区啊喺2003年就清拆。牛头角下村二期亦都咧就喺2010年年初开始清拆啦，居民咧大都可以咧就系喺原村安置。或者咧就前往重建之后嘅牛头角常村。香港每一个地方咧都系有佢哋自己故事，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喺度住，但系每一个地方我哋希望嘅系可以安居乐业。 放弃有的一切，不阻止它发生碎裂。但你呼吸心跳，才年月更加动人。夜了，夜了都不紧要，但明晨你会等。给我爱你爱到最真，给我爱到最贪心。枕头仍然遗留深深的吻，然后再抱拥，不敢兴奋。我爱你爱到最狠，给我爱到最逼真，枕头难遇其人，始终吸引自己一个人孤单去温馨。 品张国荣枕头，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9%。各位听众，早晨啦！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喺西汉时期，汉景帝嘅母亲啊，窦太后嘅侄仔窦婴，因为平息七国之乱有功，哇，正咁甜。汉景帝就说朕封你为魏其后。窦生听到的时候当然是借主隆恩啦。在这个时候适逢丞相呢刘丞相就被免职。窦太后乘机就向汉景帝提出这个要求啦，喂，不如给窦豆做这个丞相的位置，他做得来的。但是呢，汉景帝竟然间呢就冇应承到窦太后。点解呢？话到佢佢都好沾沾自喜，难以胜任圣上之职，需要一个呢踏实啲嘅人。沾沾呢係指自己觉得自己好劲咁嘅样子，形容自以为是或者觉得好得意咁样嘅情绪。做人如果太过容易沾沾自喜呢，好多时呢都会因小失大。虽然可能开步开得好，但是很容易马失前蹄的吧，所以做人应该更加脚踏实地才是对的。不过呢，喜欢自己就没错的，喜欢自己之余都要呢就是留意住了，千祈呢就不要太过得意忘形。 相见的最初 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 收为作品，佢系许志安，喜欢你是你。我哋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欧盟通过临时关闭边境30日，即时生效，以遏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成员国同意在边境实施临时入境禁令30日，限制非欧盟国家的民众前往欧盟国家进行非必要旅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27个成员国领袖举行视像峰会，同意即时关闭边境，实际操作由各国执行。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来自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包括英国、瑞士、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的旅客将会获得豁免。他又表示，欧盟正采取协调行动，安排滞留在海外的旅客回国。美国至今有超过8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大部分在华盛顿州。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病毒的检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他昨日表示，美国的经济可能会衰退，但他补充，美国经济会迅速复原。白宫据报正拟定一份规模达$8,500 billion的振兴经济方案。财长努钦表示，总统特朗普向他作出指示，希望在未来两星期向国民寄出支票，透过经济补助民众打击疫情。努钦未交代实际金额，但表示金额很大，百万富翁将不会受惠。努钦又表示，当局正致力维持金融市场维持开放，但可能减少交易时间。他又形容，现时新型肺炎对航空业的打击较911时更加严重。中国外交部在凌晨公布，针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国机构的行为，决定采取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这五间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资讯等书面材料。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四日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且在十日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继续从事记者工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方的做法感到遗憾。蓬佩奥表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化时代，更多的资讯及透明度有助于拯救生命。中国亦都能够从自由的媒体中受益，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决定。本港昨日再多10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8人从欧洲返港，另外1人曾经到美国。确诊的包括3名分别留学瑞士和英国的学生，另外有2名空中服务员，包括飞过西班牙的37岁国泰女服务员，一名在往返香港和波士顿航班上工作并服务过机上2名确诊乘客的25岁国泰男服务员。剩下一宗怀疑在本地感染的36岁男子没有外游记录，发病前曾经和两班朋友聚餐，有朋友去过瑞士，一星期前有肺炎症状。另外，据了解，南华早报青年报一名自由身记者亦都初步确诊。报社在时代广场和黄竹坑的办公室需要关闭消毒，相同楼层工作的人士即日起在家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急不及待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Coffee Time。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权陪住你哋嘅，早晨啦、啊！ 好啦，早上嘅时间又可以同大家揭下有啲乜嘢重点嘅新闻报道先。都是跟我们相当之有关的，现在当然要留意着新型冠状病毒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香港研究协会一项的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每一个月平均收入是总收入较半年前减少，比例还创了新高。另外，有五成以及五成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家庭财政较半年前变差了，比例同样都是创新高。当中大部分人都界定自己为基础的市民、基层的市民，反映低下阶层抵御经济转差能力最为脆弱。调查也发现，受访者在饮食方面的开支减少了 36%。为了了解香港市民在个人经济状况以及对香港经济环境的看法，香港研究会在上个月19号至今个月的11号以电话访问了1079名18岁或者以上的市民。调查结果就显示，有 59% 的受访者表示每一个月平均总收入包括薪金、投资回报等等加半年前减少，而表示保持稳定是占了只是 27%， 增加的呢更加少，是 7%。 以进一步和受访者自称的社会阶层作分析，发现各个的社会阶层也都有 50% 或者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近半年的收入是减少了，显示收入下跌属于就是跨阶层的现象。当中收入减少比例最高的就是社会阶层在下层，占了 67%， 即是一些基层的市民。另外，有五成以及五成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水平、家庭财政和半年前来说都是变差了。调查发现，和半年前相比 ,89% 的受访者认为现时经济情况变差，比例创了2017年有纪录以来是新高的。至于对未来半年香港经济的展望，表示悲观的比例升了 78%， 再创新高。以上结果也显示，市民对于本港经济现状以至到前景越趋负面，相信都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所拖累的。另外，调查也都问及市民不同方面的开支变化。好了，开支又怎样呢？同不同你一样呢？经过整理的正值计算之后，结果显示受访者在飲食的开支呢，大家都吃少了或者吃便宜了，减少了 36%。 服装、烟酒或者就是生活用品等等方面的购物的开支呢，亦都减少了 47%。即系衫啊，或者一啲酒类啊、消闲用品啊，甚至乎生活嘅用品咧，大家嘅开支都少咗。结果反映咗咧喺叫做日益悲观嘅经济预期底下，唔少市民都倾向咧呢啲嘅方向，不如食少啲啦，不如啲衫啊着耐啲先啦。零售业同埋餐饮业嘅经营相信咧会系持续受压噶。喺各项嘅开支入边，医疗保健系唯一正正录得增长嘅开支项目。相信咧呢一个都系同新型冠状病毒嘅情况咧系有关噶。因为有唔少嘅市民啦，增加咗咧就系采购防疫有关嘅物资。而家咧啲家长就真系好头痕啦。点解咁讲咧？中小学咧就话到4月20号咧。真系复课都无望啦！而家咧先至系讲紧啊，3月18号今日，即系仲要喺屋企咧，即系好听啲啊，叫做玩啊，亲子时间啦、啊；唔好听咧，即系话喺屋企啊，啲小朋友有阵时真系怕佢发毛啊，继续发落去嘅话，真系唔系办法。家长最惊嘅咧就系小朋友啊，连埋读书都心散，咁样咧，第日啊，当要正式上堂嘅时候咧，仲会唔会有心机咧？都已经令到好多嘅家长咧好困惑啦。我自己咧都有小朋友啊，读紧幼稚园嘅，咁我当然希望咧佢可以尽快翻学啦。而家咧就成日听到咧小朋友都喺度讲咧，就哇好挂住学校啊，好挂住老师啊，好挂住啲同学仔啊，因为佢哋翻学咧都可以见到好多朋辈。一个人咧。如果成日都是匿匿埋埋、收收埋埋，自己一个咧，是辛苦的。 而家既然咧冇得翻学，咁啊家长咧就要继续俾心机，扭尽六壬，睇下咧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多啲咧就陪小朋友，咁啊令到佢哋喺自己屋企嘅生活咧又可以学到嘢，又可以咧就系轻松一下嘅，更加唔可以令到佢哋心散。睇下会唔会有呢啲好嘅方法，有嘅话咧多啲同其他朋友好好交流啦。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上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抹去烦恼不见，愿同途仰望，心即使很细记得有空位任你安躺，悠长岁月带着你闯荡，四方灯火处处为你的光结聚成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都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装，孤单痛处没说出口，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装，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林宇康一首嘅作品《孤独的对岸》，咁啊，而家虽然疫情啦，咁但系大家咧都仲要化妆，继续扮靓噶嘛。听下今日 KOL 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继续咧就邀请到啊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喺电话入边。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上个礼拜咧你讲嗰个樱花妆咧，即系令到好多人就会觉得系上樱嘅时候咧，虽然未必去到咧就系日韩啦，咁啊但系都可以自己化一个樱花妆，令到自己靓一靓嘅。咁但系咧唔够，你净系讲咗嗰啲好简单嗰啲可能啲眼点样整啊，仲有好多噶。嗱，指甲我哋都知道，你上次都提醒咗我哋啦。有啲咩系樱花妆嘅要点？又今日可以藉住呢个时候提一提啲听众咧？ 是啦，上次应该呢我哋就会讲到係话查咗即係画咗个啡色嘅眼线啦，用返不撞嘅眼线，就唔好用液体眼线啦，因为液体眼线真係会望出嚟好突出咗嗰、那个眼线，就睇唔到啲颜色啦。咁、所以呢我哋用咗个啡色眼线之后呢，你係会比较柔和嘅。咁我哋呢都唔可以忽略个睫毛囉。咁你个睫毛呢用返呢我哋个钳啦，或者你市面卖嗰啲电挛眼睫毛嘅即一个电棒，咁亦都系 电挛个眼睫毛，因为我明啦，因为似嗰啲樱花嗰啲树枝嗰种散落系嘛，嗰种凌乱味，所以啲眼睫毛咧就好似触电咁样，嗲一声，曲要曲嘅，系嘛？ 咁唔系嗰啲，即系令到你嗰个睫毛好似钳咗眼睫毛咁样，少少微挛咁向上， 向上嗰只， 系啦，唔好钳得去太过即系翘咁样啦， 即系唔系触电咁样啦， 令到系啦，令到个眼睫毛即系望出嚟咧，唔好耷落嚟啦。咁我哋 精神啲， 提翻醒嚟精神啲啦。咁咧，我哋用眼睫毛都系用翻咧啡色啦，或者我哋可以用黑色都冇乜所谓嘅，视乎你个眼睫毛望出嚟本身够唔够浓密啦。如果唔够浓密嘅话，就用翻黑色。如果够浓密嘅话，可以用啡色都得，因为都会好自然嘅。因为我哋要俾人哋个感觉个妆系好柔和，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试下用啡色眼睫毛咁样咯。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啲女士都好犀利嘅，因为咧眼眉毛俾人整就话 OK 啫，眼睫毛喺个眼球前边咧，哇整嚿咁样嘅嘢咧，又喺度左整右整咧，我次次我都见到我都惊啊，唔系我整我见到都惊啊。 嗰啲如果你话嗰啲见到都惊嗰啲，系咪你见嗰啲系直眼睫毛嗰啲？ 唔知啊，总之我见到好多女士咧，嗰啲眼睫毛咧就整到比较上粗嘅，翘晒上去，好似要整好耐咁。但我谂住，哇喺个眼球前面咁样整，一有人撞到你嘅话，咁好危险、啊。 唔会嘅，因为整嘅时候个技师都会去喺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俾你瞓喺度整噶啦，应该就唔会俾陌生人入嚟噶。 最紧要就系咁啊，吓系啦。咁好啦，讲翻呢一个咧樱花妆咯，除咗呢一个眼睫毛之外，仲有啲咩特别嘢？提一提啲听众咧。 虽然我哋戴紧口罩啫，但系口罩我都讲过啦，你食饭嗰一刻咧，或者你对住啲朋友，即系又会始终都会有一个除口罩嘅时刻噶嘛，唔可以下半 part 乜都唔搞。 人少嘅地方啊，都要影翻张沙龙噶，系咪？ 冇错，咁所以咧就建议大家咧，即系我上次讲过啦，粉底要薄啦，咁所以令到你戴口罩嘅时候咧，其实都唔会话焗住个面嘅。咁你喺呢个时候咧，你个面咧，我哋其实都要查翻啲胭脂嘅。咁如果你个妆咧，我哋主要个胭脂咧就会拣翻淡粉红嘅颜色啦。如果偏深色嘅，即系偏健康肤色嘅女仔啦，咁都会建议佢哋揀珊瑚色嘅颜色啦。咁就咧个用法好简单，你喺个胭脂上面啦，好似画一个圆圈先，咁咧你就可以攞个手画一个圆圈，跟住 圆圈跟住又加一点系嘛？ 个圆圈加一点唔使，又画咗圆。令到个粉个手沾满咗啲粉之后，你可以蹬一蹬个手，跟住咧你先至将嗰个胭脂粉咧摆翻上我哋个苹果嗰、那个苹果机个位啊。小白记唔记得苹果机系边个位？ 苹果机咪就系嗰个拳系咪拳骨啦叫做定系即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啱啦。 哎呀，好彩突然之间考个牌添，哇几惊啊！ 但系其实好简单，我哋对住个。对住块镜啦，咁你会见到你自己一笑嘅时候啦，突出嗰个面珠灯系啦，嗰、那个颧骨嗰个位置啦，咁你就可以咧摆翻上去你个眼对落，即系眼珠黑色眼珠对落个位置就打圈推，咁就千祈唔好将个胭脂拉上拉后咁样推，净系集中翻喺我哋个眼珠黑色眼珠落去嗰个颧骨拱起个位置就得啦。咁呢个咧就感觉咧成个个。都会觉得好靠阿姨， 系嗱，虽然就话会打圈啦、啊，咁但系因为叫樱花妆啊嘛，会唔会有翻啲樱花花粉或者朵樱花咁样嘅 朵樱花 啊？唔会噶系嘛？ 唔会嘅，唔会嘅。 我哋而家攞櫻花咁講。 哦， 係啦，攞佢櫻花， 攞佢嘅感覺又唔係落擺佢上塊面嗰度。 係啦，似有話冇咁樣，等人哋估估下咁樣。 啊，啱啊，啱啊，繼續。 係啦，咁我哋上咗個胭脂之後咧，咁我就會咁做完胭脂啦，咁就搽嘴啦。咁嘴咧，因為都會建議大家可以揀咧櫻花嘅顏色嘅唇膏啦，咁嗰啲唇膏咧都會係咧乾燥嘅粉紅顏色嚟嘅。點樣為之 乾燥嘅粉紅？哇！ 就要乾燥嘅粉紅，要貼合呢個櫻花嘅感覺。 係，本身個嘴唇都紅紅或者粉粉地嘅咯喎，得唔得啊？咁樣係咯，好乾燥，爆曬擦咁樣。 流咗血咁樣嗰啲，呢啲絕對唔得。嗱，呢個咧又係好矛盾，點樣乾燥嘅粉紅顏色咧？咁其實咧就係我哋揀一支唇膏係佢係雅色嘅唇膏，咁你咧其實試上手嘅時候咧，你買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係比較乾身啲嘅。 嗯， 就唔係話你一搽上去好似成支唇膏滲走好油嗰啲效果，咁就唔係嗰啲潤身嘅唇膏，揀啲比較 matte color 嗰啲顏色就可以噶啦。咁我哋可以。首先如果好似话我哋本身个嘴唇都爆晒叉好干嘅话呢，我哋一定要事前做咗个嘴唇呢要滋润咗先嘅。 护理咗。 咁我哋可以係啦，护理咗先啦。咁如果你特别干燥，你可以即係前一晚用啲凡士林搽咗捽咗啲死皮啦。咁如果我哋正常嘅做法呢，就搽咗润唇膏收护咗嘴唇。咁等佢个唇纹減淡咗先。咁我哋先至去搽呢一个唇膏上去，咁你就可以达至嗰个效果出嚟，唔会觉得好似好油淋淋，但係又感觉上有啲櫻花好似有阵霧嘅感觉。 哦，咁其实而家市面上我哋就都会搵到好多櫻花化妆品可以帮忙化呢个櫻花妆啦。其实呢一类型嘅化妆品呢，佢哋嗰个味道，即係我唔係话食㗎啦，係佢哋闻起上嚟嗰个味道，会唔会搽咗之后又会有啲係淡淡櫻花嘅香气，有冇呢啲咁嘅效果㗎呢？ 有， 有啊， 就係咁啦， 系啊， 非常好。而家其实佢就係出呢一个係，即係你见到好多出咗櫻花嘅 product 呢，其实佢哋大部分都会有一个清新嘅櫻花香味喺度。佢就算唔係有櫻花香味，佢都會有啲淡淡花香味喺裏面。咁其實最主要你配合返個主題之外呢，你譬如話 hand cream 啊，或者你啲化妝品啊，你搽上面嘅時候呢，有少少香氣，其實無言都會令到成個人覺得醒神啲㗎。 係咪連埋嗰啲cream 都有櫻花系列㗎？ 係啊 ，cream 都有櫻花系列㗎。 啊哦、 沐浴露啊 ，cream 啊，洗頭水啊，咁、啊、香水就一定有㗎啦。咁呢啲咧，因為其實佢有櫻花嗰個淡香嘅時候咧，其實你上手啊，或者你沖完涼之後咧，嗰一刻咧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去咗日本或者韓國咁嘅。 哇！ 俾自己啲感覺真係好正。 呢啲。你好发自内心，系啦， 发自内心呢下真系 系啦，咁啊紧要啦，特别喺即系而家疫情啦，我哋又冇办法去到咁多地方上映啦，系咪？咁啊令到自己咧问啊问， 唯有用我哋可以用啲方法令到自己个人 系啦。 因为其实有啲香气真係会令到自己开心啲。同埋呢而家佢出咗嗰个櫻花嗰譬如你搽唇膏呢，或者有啲润唇膏都係有呢个味道。 哦，咁啊 呀，如果譬如话男士啊或者。 男士都有。 系啊，男士可以买支润唇膏，令到自己都感受一下呢个樱花。 有噶，男士都有噶， 男士都有噶。 我以为男士得咩啫？话如果要谂住上映嘅，就系去嗰啲日式百货公司买嗰啲樱花木做嗰啲筷子，喺屋企自己食饭嘅时候上映啦。 可以上到 一路食饭一路望住个筷子就上映啦。 等男士都可以感受一下呢一个樱花嘅感觉。 要啦，要啦，要啦。好啦，明白晒啦。咁你个樱花妆系列咧，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喺呢一个咧，即系三月份啦，嚟紧啊四月份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种上瘾嘅感觉啦，好嘛？ 嗯，好。 好啦，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喜欢樱花，每年爱看一篇，盛放樱花当天，我们都会见面。只管欣赏两人双方的脸，任两心越过你我底线，从来没有妄想这生不变，但总胜过这天夜里拥着照片，回风雨不改，回此字不改，若是真心相爱，未理应不应该，每一次分开，期待能更加精彩，若是樱花不再为你开，明年该怎么相爱。上樱花春天，转眼又一个十年，奉上加添我们沧桑的脸，但两心从未远过一点，从来没有妄想这生不变，但总胜过这天夜里拥着照片，回风雨不改，回此字不改，若是真心相爱，未理应不应该，每一次分开，期待能更加精彩，愿望是即使天老地老，樱花一再为你开。这么相爱， 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有句的樱花，外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 我们听完罗富邦的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到晨光第一线，回流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在早上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全部帮我 upgrade 做钻石级会员。 熟悉的爱上恨痛， 叫他的 fans 做 diamond 的，而这首 diamond mind 就是为乐迷提供钻石级的爱以及能量，也都蕴含住亲爱的意思。 走几千百里路，带有天空。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Serenity Diamond 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助于拯救生命，中国亦都能够从自由的媒体中受益，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决定。本港昨日再多10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8人由欧洲返港，另外一个人曾经到美国。确诊的包括3名分别留学瑞士和英国的学生，另外有2名空中服务员，包括飞过西班牙的37岁国泰女服务员， 一名在往返香港和波士顿航班上工作，并且在飞机上服务过两名确诊乘客的25岁国泰男服务员。剩下一宗怀疑在本地感染的36岁男子没有外游记录，发病前曾经和两班朋友聚餐，有朋友去过瑞士，一星期前有肺炎症状。另外，据了解，南华早报青年报一名自由身记者亦都初步确诊。报社在时代广场和黄竹坑的办公室要关闭消毒，相同楼层工作的人士即日起在家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要关心长者，但是他们患上情绪病有什么明显病征呢？不如我们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 平时可能他都不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这些芝麻绿豆的东西就会发脾气，甚至会无端端在这里哭，这样跟他以往那个性格是不相同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而家啲小朋友好清楚个世界点运作噶。 行星依依咧就会推咧，有四种唔同嘅饭送啊咁样噶啦，边个乖先就边组去。 你通常系咪排先嘅咧？ 唔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08分嘅时间啦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出边20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羊六重啦，都翻咗嚟。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咁啊，睇到喂呢、這个疫症咧已经去到全球啦，咁你打开电视机嘅新闻咧，开始个占比咧就系、是、旧时你会睇成个新闻咧就会见到啊大概九成时间或者7成时间是讲紧香港的新闻的。咁依家唔系啦，啊依家可能咧讲香港的新闻咧就系讲咧大概叫做40%啦，60%时间都系讲紧一啲咧国际间嘅新闻嘅，即系譬如我意大利又点点点啊，美国又点点点啊，咁啊呢个英国方面又点啊，欧盟方面咧又有啲乜嘢新嘅措施啊咁样啦，咁呢啲都系 影響住香港啦。咁因為如果有啲朋友仔喺外國嗰度即係飛翻嚟香港嘅話，就可能係一啲叫做帶住疫症回香港咁。 其實全部都係關香港事。 嗯， 香港人咧係遍佈全世界 嘅。係啊， 係啊，所以你話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有事，我覺得即係香港都係要特別即係留意住咯。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就記住啦，就係做洗手啦，酒精搓手液啦，旁身啦，跟住咧長期要戴口罩啦。不過長期戴口罩咧，有啲牙醫嘅朋友咧都建議啊，話喂有啲方法可以咧改善下個口氣好勁啊，因為咧長期戴住口罩咧，其實會口臭嘅，即係好似啲俗語咁樣講話，你咧長期唔講嘢咧，個口係會臭噶咁樣啊嚇。咁啊，當然咧，如果 因為細菌積聚啫，嗱呢個科學啲咁講啊， 如果係有啲朋友咧本身已經有口氣嘅問題啦，可能係因為口腔衛生嘅清潔不足啦，而且積聚呢個牙菌膜啦，而且有嗰啲牙龈炎啊，或者有蛀牙嗰啲情况咧，就更加严重添。呢、這个令到自己个口更加臭嘅情况。咁啊，医生咧就建议啊，市民可以咧随身携带咧一瓶咧小樽装嘅漱口水。咁嗰樽小型漱口水就应该大概同酒精搓手液个大细差唔多啦。咁、你当然买翻啲叫做有颜色嘅叫做漱口水啦、你以之识别啊嘛。 自己 你唔好以为 漱口水好多都有颜色嘅。 系啊，即系你。你冇買咗一啲就係話喂叫做同你嗰啲酒精搓手液嗰啲， 漱口水點解要做咁多顏色咧？就係、 叫你唔好飲啊嘛， 俾大家咁用， 唔好飲咗佢啦咁樣， 以知識別 係啦，以知識別啦。咁啊，根據呢、這個台灣啊其中一間嘅牙醫診所嘅院長啦，就建議啊，大家可以咧增加刷牙嘅頻率。咁啊，例如咧食飯之後啊，咁啊戴翻口罩之前啊，都可以咧先去刷一刷牙齒嘅，咁啊令到咧口腔可以相對清潔一啲啦。咁啊令到個叫做口腔就冇咁臭嘅情況出現。 朗口個方法，我覺得咧即係好多在職人士嚟講，算係比較更加可行。 係啊， 因為你刷牙有陣時即係 未必做得到啊。 文化問題啦， 外國就可以咁樣嘅喎。 我哋 有個朗口鐘咁樣， 我哋三四台嗰啲外籍人士成日都見到佢喺廁所嗰度刷牙。但同一個大廈入面你又好少見到中國人嘅同事、香港人嘅同事係咁樣刷牙， 係咯，所以就有文化 嘅區別容易接受 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係一個打工仔咁樣，咁九點鐘翻工，六點鐘放工，你有一個鐘頭時間係 lunch 咁樣，你起碼戴口罩都戴八個鐘，都唔計你翻工嘅車程，隨時一日戴住十幾個鐘頭嘅口罩，已經唔好講話個口罩換唔換啦，單單個口罩會滋生細菌，而你擘大個口又會即係嚼翻啲細菌嚟講啦，所以都真係好好嘅保護啊，口腔健康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你咧，就可以提提大家啦，注重埋咧個人衞生之外咧，咁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口腔嘅潔淨同埋衞生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7:12啊，不如我哋今日睇咗天气先咯，好唔好啊？ 好，绝对冇问题啊！ 早晨啊，彭爷爷， 彭爷早晨， 喂，早啊，小白同阿欧，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早晨， 唔该晒啊，俾我先睇睇今日嘅天气先。本来都谂住咧，今天嗰个天气咧，应该都唔会太好啊吓，因为预咗话会落雨啊嘛，今日，咁但系而家咧7:00咧，望下咧外边嘅天色咧，又未至于咁差啫，虽然咧。都是带一点灰蒙蒙下，但是个天都算是几光下的，暂时就见不到有这个蓝天底的了，太阳都走不到出来，始终都是有一阵薄雾笼罩住个天空的。望向山头远处啊，高楼大厦呢，那个的清晰度呢都是仲是差一点，我想都是得七八成到啦吓，咁样咁始终都有一阵呢薄薄嘅烟霞喺啲山头嗰度呢飘下飘下咁嘅。咁主要地面上面呢都感受到有一两阵嘅风呢会间唔止呢吹埋嚟嘅。不过又唔至于话好寒寒冻冻咁嘅感觉啦，咁都系有带少少呢水分咁嘅，即係嗰啲风一吹埋嚟嘅时候呢，你唔会觉得係好爽嘅、可能都真係同呢一个嘅春天呢有啲关系。 立立地喎，即係咁讲立立地。 係呀，又未至于立 嘅，但係你又會覺得係有啲水氣咁樣咯，嗰、那個感覺就係咁啦。咁啊，至於你話今朝算唔算凍咧？其實都幾清爽嘅，因為嗰個爽字就唔係同嗰個頭先啱啱講完水氣又話爽，即係唔係啦。咁啊，嗰種誒應該係又被指清涼啦嚇。咁啊，總之就啱啱好咁啦，喺呢個七點零鐘嘅朝早。喂，不過咧，我發覺咧，而家朝頭早咧，好似真係可能慢慢咧，我哋已經離開呢個冬天一段距離啦。咁啊，天光咧嗰、那個光亮度啦，或者係早咗天光喎。即係平時咧，可能阿小白咧一開麥嘅時間咧，都仲未天光嘅，個天咧仲係黑掹掹嘅。但係而家感覺到咧，譬如你六點鬆啲咧。个天已经慢慢光啦， 哎呀， 早咗天光啊！ 好想好想一路 冇发觉啊！ 好想一路望住个太阳，一路做节目啊！ 如果有太阳出嚟嘅话，就 系啦。 发梦都系好事嚟嘅，开心下氹下自己嘛，系咪？好啦，唔该晒彭爷，咁我哋再睇埋交通方面啦。而家 好， 拜拜。 好， 好啦，咁啊嗱，天气方面转头再同大家睇啦。咁啊，而家先问一问 Didi 啊，嗰个嘅交通嘅情况到底系点先啊？吓，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 系啦，咁都系啦，暂时呢个隧道啊，全部嘅路面都系正常嘅，都有啲道路工程咧，提一提大家喺荃湾嘅沙咀道啦，咁长度超过八米嘅车就不能够由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咧左转入去大涌道啦，咁就影响咧就系长度超过八米嘅车嘅，系咁多。 咁啊，睇嚟交通嘅情况近排呢一段时间咧都未至于咁过分挤塞， 仲未嘅系咪？ 咁啊，琴日都听到呢个特首出嚟啦，就讲话喂叫做四月十号咧复课咧就不太可能咁样啊吓。 系 咁啊，我成日觉得不太可能呢个字库有啲古怪。其实你话四月十号上复课可能会有机会延迟咪得咯，不太可能，好似好古怪咁样。不过唔紧要啦，咁啊，总之你系家长你了解得到就得啦，咁复课唔复课咧就好牵引到朝头早嘅交通嘅，可能咧即系交通早上嘅繁忙咧就继续舒缓多一段时间啦，咁啊等啲细路仔翻翻学嘅时候咧就再次紧张翻啦，啊有机会都系咁样啊吓，咁啊 系啊，一复课即系朝头早七点钟开始，你哋都几知啦，即刻有车龙啊，周围都 系啊，今年咧都有机会暑假嘅时候，即系暑假时段啦。大家都是翻學的啦， 是不是啊？是 都不是冇機會啊！今年 我不知道啊，要問下啲家長啲群組先知道啊。 又要吞又剩咁樣，係咪？跟住又話要補課， 係啊！即係好多事情咧都叫做日日都變化嚇，咁又好多不確定性喺當中嘅。咁啊，唔該曬 Didi 先咧，今日早上 ，thank you。 好，喂，睇埋今日嘅詳盡嘅天氣啊！今日咧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啦。展望未來一兩日咧有幾陣嘅驟雨。周末期间咧，天气就温暖嘅，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80%啊，小白。 系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星期三嘅时候啊，咁啊，永不言休嘅系咩咧？晨光大学啦， 系啊， 沈腾。 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早晨，主持人早晨。 系 Victor， 最近咧新型肺炎就肆虐啦。我知道你今次做咧都有啲保健嘅方法同埋知识咧，要提醒下我哋 嘅。今次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咧，最近咧喺新加坡呢个国家嘅传染中心咧，咁佢就喺一个美国医学会杂志里边咧就报道一个新闻啦。咁咧呢个研究咧就系佢喺呢啲武汉肺炎嘅病人嘅病房里边，咁就去 check 到底呢啲病毒嘅分布系喺边度。 嗯。 咁咧就呢、這個研究嘅重要性就係提示咗我哋，譬如話我哋要預防，咁我哋要點樣去消毒啊，或者可能我哋要避免啲咩？咁呢個就包括我哋醫務人員都係好重要啦，因為我哋都比較可以知道我哋點樣去減少呢個感染啦。 咁但係講到分布咧，其實佢係淨係包括一啲硬件嘅，即係譬如啲傢俬啊、台凳啊嗰啲咧，定還是係其實啲睇唔到嘅空氣粒子啊，又或者係啲抽風系統啊嗰啲都包埋嘅咧？ 其實都有嘅，咁咧呢個研究咧，基本上咧佢就喺成個隔離病房嗰度咧就揾到幾個地方嚟做檢查嘅，就有呢個病房裏邊有呢啲台啦，咁牀嘅扶手啦，牀邊嘅嗰個撳鐘嗰個鐘啦，櫃啦、凳啦，包括病房裏邊聽診器啦、燈嘅開關啦。呢、這個水槽啦，因為病房都有啲洗手嘅嗰啲水槽，咁地板啊、風扇啊，即係嗰個抽風器啊， 咁同埋廁所啊，其實都有做呢、這個sample 去 check 嘅。 嗯哼， 咁咧就發現咧，其實咧都好多地方，基本上咧好多地方都有病毒嘅。 係。 佢喺呢個病房嘅十五個地方 check 呢個病毒咧，有十三個地方係 check 到有病毒嘅。 嗯，我好想知剩翻邊兩個地方係安全。 但其實都有啲地方，即係可能嗰個盤嘅側邊位咁樣。 嗯， 係啦。咁我哋講翻個研究啦。咁呢個研究係點樣做嘅呢？首先咧，佢就揀咗三個病人嚟做呢、這個檢查嘅。咁咧，呢三個病人咧分別係 A、B 同埋 C 啦。咁 A、B 咧，佢嘅症狀咧就係、是、中等嘅。咁佢係有啲肺炎嘅情況啦。 嗯、 有啲高燒啦。咁但係 C 呢個病人咧，佢就冇乜肺炎嘅症狀，佢只係咳嘅啫。咁 A、B 咧，佢係消毒之後先採取呢個檢查嘅。咁 C 咧就係、是、消毒之前去做呢個病毒嘅呢個採取啦。 嗯。 咁咧就發現咧 ，A、B 因為係消毒之後先採取呢個檢查啦，咁就發覺咧其實係基本上係陰性嘅， 嗯， 係冇病毒嘅。 係。 咁但係 C 咧，佢就因為係消毒之前抽取呢個 sample 嘅，咁咧佢就發覺咧就有三個地方其實有差唔多佔咗87% 咧係有病毒嘅。 嗯。 咁咩位最多呢？就地板最多。變成呢個就提示我哋其實消毒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手段啦。仲有另一個重點就係呢個病毒呢，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佢會透過呢個糞口傳播㗎嘛。 嗯嗯， 咁我哋發現呢個 C 嘅病呢，佢雖然呢係冇呢個消化道嘅症狀嘅，佢係冇肚屙嘅，佢只係咳 咳咋嘛。嗯， 系啦，咁但系喺佢嘅大便里边系 check 到病毒嘅， 嗯， 咁咧包括喺佢马桶嗰度咧都 check 到病毒， 嗯哼， 系啦，所以咧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咧呢个病毒咧其实喺厕所咧都系有机会会造成一个传播嘅， 嗯， 所以如果喺防疫方面咧，可能去洗手间或者啲公众厕所，其实都需要留意一下咯，包括戴口罩啊，包括即系。 冚住屎板冲厕，嗯， 系啦，冇错，呢啲其实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因为佢系喺嗰个厕所嗰度都发现嘅。咁另外咧就系头先 Barbie 你讲到嘅，咁其实佢喺空气里边都有 check 呢个到底有冇病毒嘅。咁但系咧，佢个结果就系阴性嘅。 哦， 空气里边系冇嘅。 嗯， 咁但系咧，佢喺边度发现有咧？就系、是、排气口嘅呢个风扇嗰度咧，就 check 到有病毒啦。 嗯， 系啦，咁咧。就呢個研究佢都有啲討論嘅，咁佢就首先佢就覺得咧，可能有機會因為嗰個病房，因為佢係隔離病房咧，係每個鐘咧係抽12次氣嘅， 係 有機會就咁樣抽稀咗嗰個病毒啦。 嗯哼， 咁但係呢個又有另外一個提示啦。但係第一就係、是、其實流通氣嘅一個環境係好重要嘅。係第二咧就係、是、呢、這個通氣位呢、這個排氣口嘅風扇咧。因为它 check 到病毒嘛、 嗯、 有机会因为这个抽气位引起这个空气的对流呢，有机会就将空气抽走、 嗯、 就是有机会将病毒都抽出去，所以如果你站在近风扇，即是抽气机的附近，或者抽气机的排气的那个位呢、 嗯、 就有机会会吸收到个病毒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提示啦，就可能我们要避免站在这些位 置、嗯、 那有机会就、会避免感染到这个病毒。咁咧，另外就係、是、呢、這個都提示咗我哋咧，就係、是、其實環境嘅消毒係好重要嘅。 嗯， 係啦，因為佢哋呢個研究咧，就係、是、A、B 咧係消毒之後先採取呢個檢查嘅。 嗯， 咁但係佢個日子咧，其實 A 咧係喺佢住院嘅第4日同第10日。 嗯， 咁 B 就係第8日同11日。咁呢個日子有咩意義咧？就係、是、因為啱啱入院同埋差唔多尾聲嘅時候。 嗯。 咁佢都做一個檢查，即係病毒嘅強弱，係啦。咁其實就發覺都係陰性嘅，環境消毒之後都係陰性嘅。 係。 咁呢個新加坡咧，佢哋對呢個醫院嘅隔離病房消毒咧，係一日兩次嘅。 嗯。 係啦。咁當然我哋家居嚟講咧，可以做到兩次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嗯哼。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因為呢個都其實佢除咗對呢個 A、B、C 嘅病人檢查之餘咧。咁其實佢喺醫務人員嘅 PPE 嘅嗰個防護衫嗰度咧，包括呢個防護衣啦、透明口罩啦、N95 嘅口罩咧，佢都有採取呢個樣本嘅。 係。 咁咧發覺都係冇病毒嘅。 嗯。 唯有咧就係嗰個鞋係有病毒嘅。 係，因為成日踩住個地板嘛。頭先就講到地板係最多病毒噶嘛。 係啦，冇錯啦。 嗯。 咁但係咧又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因為佢隔離病房前面有個接待室嘅。 係。 咁咧個接待室嘅地下咧，同埋。 地板都是没有病毒的，同埋佢嗰啲环境都 check 过都是没有病毒的，即系佢冇传播嚟出嚟咯。 嗯， 系啦，咁当然啦，我哋都是一个提示啦。咁即系话，地板其实都是我哋可能要留意的地方，就冇忽略咗佢啦。 系啊，家居清洁咧都好重要嘅，咁啊最好咧就每日都可以清洁下啦。唔知道可唔可以达到医务级标准啦？即系讲到话要每日清洁两次，咁不过咧最少都一次啦。 系啦，冇错。咁同埋呢个研究都提示我哋有啲位要特别留意啦。 嗯，系啦。咁当然啦，除咗家居嘅清洁同埋消毒之外啦，喺抗疫期间咧，增强自己嘅免疫力，打好身体嘅基础去对抗疫情咧，都一样重要嘅。 系啊，冇错。咁咧，其实咧，今日咧，我哋都为大家准备咗啲特别嘅嘢嘅。 嗯。 咁我哋以前咧都讲过，其实浸脚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保健嘅方法嚟嘅。 系。 系啦，咁今次呢个武汉肺炎咧，喺呢个中国嘅针灸学会咧，佢又好特别，佢提供咗一个足浴嘅一个方嚟俾大家嘅，咁呢度就分享俾大家啦。 好啊， 咁咧呢条方咧就系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用咗啲疏风清热去邪嘅中药。 嗯， 系啦，同之前我哋保健嗰啲药方就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呢个系针对呢个防疫嘅。 嗯哼， 咁咧都系有啲比较芳香化湿嘅药喺里边嘅。 嗯， 即系譬如话荆芥啊、艾叶啊、薄荷啊。鱼腥草、大青叶、佩兰、石菖蒲、濑尿草、郁金、丁香各15g，冰片3g。咁咧呢啲药咧就濑尿草就可能比较难揾到，咁其实可以唔用嘅， 系啦。 咁就将其他嗰啲咧就用一个大煲嚟煲啦。咁煲完之后咧倒落呢个浸脚嘅盆里边，可以用啲热水去沟稀佢都唔怕嘅。咁大概就38-45度啦。 嗯哼。 咁一般就浸20分钟至半个钟啦。又或者有啲人浸到出汗，咁就 OK 噶啦。 嗯。 咁其实就呢个都系一个保健同埋对个身体都系好重要嘅一个方法啦。因为我哋脚板底都好多穴位噶嘛。 系。 系啦，咁就透过呢个穴位咧，就刺激个人体，咁就达到呢个去邪嘅一个效果。 嗯，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浸脚咧都系一个好舒服啦，同埋咧好令人可以放松心情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啊，都市人呢排压力都好大啦嘛，不妨都可以试下呢一个方法，浸下脚，保健之余咧，又可以放松心情啊。 系啦，冇错。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来我店拍片你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10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了旧有圈道全污糟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品啊，佢系嚟自 Edgar 江海格嘅 Map。世界虽然都开始疯狂，因为我哋都被疫情就困扰住啊。不过我哋尽量令到自己嘅心保持住平静，保持住快乐去到度过每一天。而家先听听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通过临时关闭边境30日，即时生效，以遏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成员国同意在边境实施临时入境禁令30日，限制非欧盟国家的民众前往欧盟国家进行非必要旅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27个成员国领袖举行视像峰会，同意即时关闭边境，实际操作由各国执行。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来自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包括英国、瑞士、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的旅客将会获得豁免。他又说，欧盟正是采取协调行动，安排滞留在海外的旅客回国。中国外交部凌晨宣布，因应美国打压中方媒体驻美机构的行为，宣布多项针对美国驻华媒体的反制措施，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正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日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在10日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继续从事记者工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方的做法感到遗憾，敦促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决定。蓬佩奥说，被美方限制的机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而是宣传机构，和美国自由媒体的性质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为他昨日在社交媒体 Twitter 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解释。特朗普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病毒来自中国的讲法非常准确。他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声称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中国武汉。特朗普说，中国正在度发放虚假信息，强调美军没有将病毒带给任何人。中国外交部对特朗普的贴文感到非常不满，发言人耿爽说，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尚未查清，但美国一些政客就将病毒和中国相联系，批评他们是对中国搞污名化，对此表达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本港昨日再多10人确诊新型肺炎，当中8人由欧洲返港，另一人曾经到美国。确诊的包括3名分别留学瑞士和英国的学生，另外有2名空中服务员，包括飞过西班牙的37岁国泰女服务员，一名在往返香港和波士顿航班上工作，并服务过机上2名确诊乘客的25岁国泰男服务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近住桥面灯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土瓜湾嘅沙中线工程咯，所有车辆系不能够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哋要关心长者，但系佢哋患上情绪病，有啲咩明显病征呢？不如我哋问一下注册社工林金燕啦。 平时可能佢都唔容易发脾气，突然之间呢啲芝麻绿豆嘅嘢就会发脾气啦，甚至乎会无端端喺度喊啦咁样。咁同佢以往嗰个性格啊系唔相同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36分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转咗个头之后，而家嚟到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可以先同大家讲下咧，琴日咧咪讲咗一单国际新视野咧，就系话咧，一啲意大利人咧咪唔食有菠萝嘅披萨 嘅，哦， 系啊，咁啊，成个超市 嬲猪咗啲夏威夷人啊嘛，佢哋又 系啦，唔系，总之成个超市个篮嗰度咧就得翻啲 有 菠 萝 嘅 披萨 咁样，叫做夏威夷披萨咁样，就摆翻喺度。喂，原来咧意大利人咧对于佢哋嘅饮食文化咧真系超级坚持嘅，就算咧冇嘢食咧，佢都唔食嘅。咁有五个咧，不可侵犯嘅飲食禁忌咁样啊，直情上网睇到啊，系啊，关于意大利嘅。 哎呀，好想揾翻咧，之前我的正月朋友嗰个意大利， 系啊，睇下佢系咪都系咁样觉得。 佢啱啱意大利翻咗嚟香港，但我问咗佢啦，我问咗佢啦，佢系 唔系我俾个反应你啫，我个反应冇想法嘅。 佢可能因为意大利南部啊，咁佢之前入即系翻翻嚟香港， 西西里岛嗰度比较好啲系咪？ 就唔需要有 隔离 隔离型咁样。 咁都系嗰句啦，无论点样都希望佢咧冇事冇干。咁唔止你个意大利精锐朋友冇事冇干啊吓， 佢冇事啊佢。 系所有香港人咧都希望大家即系得一个愿望嘅啫。可以快啲除口罩， 系啊，身体健康。 估计全球都一样愿望，就系快啲除口罩啊！如果俾你今日同你讲，喂，疫症冇晒咯，重光啦咁样，咁你第一二样嘢会做系乜嘢咧？第一二件事，第二件事咧，即系除咗除口罩系即系好基本啦。如果话俾你听话，依家冇病毒啦，咁除口罩好基本。 洗埋我最后一次嘅手，哇！ 咁系你平时都会洗手嘅， 平 时 都会洗。 你有细路仔嗰啲，其实嗰啲酒精搓手液都系吊住喺个背囊嗰度噶啦，好多家长都系即系。 在沒有疫症的時候，我都見很多家長臨飲茶飲茶之前呢都會即係擠嗰啲嘅酒精菜曬俾啲細路仔捽捽捽嘅。 但係咧捽得太多咧，隻手唔知點咁樣，即係佢乾又唔係乾。好啦，你乾我搽 cream 啦，搽咗 cream 之後嗰種感覺又怪怪地 啊， 即係好唔同我平時洗完手搽 cream。捽完呢個酒精搓手液再搽 cream 嘅感覺咧，係差啲嘅。 我你知唔知我想做咩？你嗰啲太過叫做安於天命啊，即係除口罩啊，唔洗手。 啊、 我梗係打邊爐啦。 哦， 好耐冇打過邊爐咯。 你而家可以自己打邊爐㗎，你一人火鍋。 自己打邊有人㗎？ 你 打邊爐，打邊爐，我話俾你聽，我請 一班人、啊， 我請曬我哋成個團隊神光嘅團隊，到時係團隊打邊爐，唔係邊爐家族咁簡單，真係哇！ 咁啊要 學咗好耐啊！嗱，我唔係特別中意打邊爐嘅朋友嚟嘅，不過你都會有陣時心思思咁樣，有一下突然間啊，想話打下邊爐咁樣好嘛？ 打邊爐我自己都幾中意，話學你話齋，不如即係遲啲個疫症冇嘅時候，神光團隊搞一次邊爐啦， 梗係啦， 叫阿彭爺爺。 系啊， 主办呢个 边炉宴啦，大家冇事嘅咁样系咪啊？ 佢岌头啊， 佢岌头好嘢咁啊，大家即系除口罩咧，好多愿望想达成噶嘛。咁但系即系每一样关于饮食嘅，有啲人都有唔同嘅坚持。譬如头先讲到咧，话打边炉，有啲朋友咧就坚持，你话咗唔好噶啦，佢都要打一只生鸡蛋落去咧，跟住咧再捞嗰啲酱汁噶嘛。 唔系、那个形式似啊，你明唔明啊？ 系啦，咁样 似已经系啦。而家人嘅愿望好卑微。 系啦， 我即系想有一种感觉 ，OK， 系快乐嘅感觉。 系啦，咁啊，讲下意大利人点先，即系食得快乐啦，或者有啲咩饮食嘅坚持啦。咁啊，点解咧？佢哋对 pizza 呢一样嘢咧咁叫做咁要尊重咧？因为 冇大郎饼噶嘛， 系啦，香港大陆咁样讲啦，系啦，pizza 咧就系由意大利嘅拿波里咧呢个地方发明嘅，然后咧就发展到全世界咧都会食一种咧呢一种嘅食品啊。咁啊，一谂起 pizza 咧就谂起啦，即系意大利嘅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哋讲到传统嘅 pizza 咧，就拿波里出产啦，咁啊芝士咧就一定要咧，哇 Mozzarella 嘅芝士啊，咁啊有新鲜嘅番茄啊，有罗勒叶啊咁样咧，先可以咧做成呢个 pizza 嘅，咁呢三种材料咧，正正啊就是、代表意大利国旗嘅颜色啊，就是、绿色。白色同埋红色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呢、這个饼又好啦，或者 pizza 又好啦，睇下你点叫啦，薄饼咁样啦，其实代表住意大利，因为有意大利嘅国旗喺度嘅。咁意大利嘅国旗冇黄色噶嘛，你加咩鬼菠萝啫？ 嗰、那个国旗嘅颜色同自己嘅一种美食系咁似咧， 系喺意大利少有啲 嗰种嘅开心的，而且确系几难形容。 嗱，有啲嘢你唔讲， 我哋系杨紫荆啊， 系 我哋冇可能将杨紫荆个颜色变咗做咖喱鱼蛋啦， 但系譬如你属日本嘅饮食文化啦，咁佢咪有啲樱花饼嘅？我记得你攞过啲樱花酒定樱花饼咁样，草饼咁样，我唔记得你定崔杰同攞过啲樱花叶嗰啲出嚟 整噶， 系啦，咁啊类似，咁其实咧个感觉都好日本嘅，因为你一谂起樱花就谂起日本啊嘛， 系啊， 即系好直接嘅联想， 系啊，系啊。 咁你佢未真係 日本係國花唔係櫻花咯， 我知啊，係 大家搞 即係咁樣去聯想啦，就等於意大利粉，你會覺得係意大利咁樣噶嘛，係咪先？即係有個 螺絲粉喺邊嘅咧？何 螺絲粉唔係因為意大利粉本身已經有意大利嘅麵條啦，本身有好多唔同嘅形狀， 係啊係啊， 亦都有唔同嘅整法。 唔係咁螺絲粉長通粉嗰啲係咪都係意大利人搞出嚟㗎？ 可能有機會係，不過要揾翻個最叫做最源遠。 遲啲神光百科同大家講， 你都知㗎啦。最后又是跟你讲话，其实在元朝的时候呢、 哦啊、 就有一些圆形的通心 的,、 啊、 通心的粉状，咁其实是中国发明先噶，咁样咁你突然间又讲呢、這个，咁我哋唔够你玩啦、啊。咁好彩呢个意大利就系用翻意大利国旗啫，咁你冇得讲，冇得讲啦、啊。人哋讲紧绿色、白色同红色、 啊。我又补充翻， 系啊， 都话有啲人系话冇大郎噶咯。 咁但系人 内地传个唔知以前丝绸之路咁啊，又飞咗过去咁样，都有呢啲学说嘅。唔知啦，系咪？我哋冇时光机， 系啦，咁样，咁啊，所以就系、是、几值得大家研究一下嘅。咁你话喂，仲有啲乜嘢关于意大利人咧？我好坚持嘅一啲饮食嘅文化，嗱，咖啡就系啦，嗱 ，espresso， 佢哋中意饮 espresso， 唔中意饮 mocha， 系啦，佢哋觉得咧。 你其他嗰啲咩 copper channel 啊嗰啲嘢咧， 嗰啲美式嗰啲啊， 系啦美式嘢啦， 佢秒噶佢哋， Americano 啊嗰啲咁样啊，你即系最中意依家有阵时入到去咖啡铺叫咧、啊，你美式连锁嗰啲咖啡店咧，你通常都会话啊要杯鲜奶咖啡咁样，或者你识叫咪叫嗰几个名咯。但系你上翻去 YouTube 睇咧，其实每个人都读错噶嘛， 啊、 即系话嗰啲你平时叫 latte 咧，跟住平时跟住可能有啲朋友读。读又会读错咗啊，咁 latte 啊，咁可能 latte 同 latte 又系唔啱音嘅，咁跟住咧，嗰、那个负责冲咖啡同埋叫咖啡嗰人咧，佢又会讲一串嗰啲英文啊，咁样咁样咁样 latte 咁样咁样啊，跟住叫佢嗰啲同事去帮手冲噶嘛，咁、啊、所以呢个都系几有趣嘅，我又拆解唔到究竟佢哋噏嗰串英文系究竟噏紧啲乜嘢？ 不如我哋静静地咧去嗰度。 学下师系嘛？ 做份 part time， 系学下师系。 学咗个零两个月，跟住翻嚟话翻俾大家听。 我真系有读过书嘅，关于冲咖啡， 啊、 即系读过一啲课程嘅、 啊。但你都唔明啊？ 唔系冇讲过一抽嘢，佢单单同你，你学冲咖啡教你点冲嘅啫嘛。咩、啊、法式压壶啊，或者 所以咪要潜入去佢哋嗰度咯？ 要潜入去系嘛？ 潜入去嗰度学咗佢哋嗰啲，跟住翻嚟讲啊嘛。 系小白讲得我啱啊吓，咁啊就系意大利人咧，嘅咖啡铺咧就系、是、嘅。得一兩種咖啡嘅啫，即係最明顯嘅咧，就係要飲 espresso 咧，先係佢哋心水嘅選擇咁樣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呢啲飲食文化，其實咪同香港一樣。有陣時即係你去到當地咧，你會覺得啊，如果你係食雲吞麵。你要識加少少醋，紅色嗰啲醋，咁、你先覺得係啊本地人嘅食法咁樣，咪加少少辣椒醬，跟有個匙羹咁樣啊嘛，咁先係代表識食啊，唔識食咁樣啊嘅一個情況出現咗啦。咁、所以我有陣時都覺得啊，有陣時飲食文化真係代表到嗰個地方嘅、 啊， 而嗰個地方嘅人民或者市民點解去堅持一樣飲食文化咧，亦有佢哋當中嘅原因啊。即 係 今朝講話，喂，原來人哋嘅 pizza 嗰幾種顏色代表國旗，咁梗係要尊重翻。 其實唔知當地有冇嗰啲咩叫資 咩啊？ 資深批， 資深批， 唔知佢哋有冇 噶？冇噶，冇呢啲法。 咁佢哋見到嗰啲嘅，譬如 冇噶 批，又唔知咩批咩批嘅時候，佢哋會唔會覺得有一種？哦， 系 fantastic 咁嘅感觉。 其实我都有个意大利朋友噶嘛，佢咧最匪夷所思咧就系去咗一间咧美式嘅 pizza 铺咁样啦，即系好快速嗰间美式 pizza 铺啊。你应该知道我讲边一间啦。跟住咧佢有一个北京填鸭嘅 pizza， 佢、觉得呢个系即系本世纪啊最匪夷所思嘅 pizza 嚟，就等于乜嘢咧？红豆军舰寿司咯，或者片皮鸭寿司咁样。你会觉得成个 朱古力豆寿司啊？真系好地，呢件事真系好地狱噶， 所以 真系好地狱。 所以咧， 要讲三次， 都系即系我哋都系坚持翻传统啦。有啲传统嘅美德，即 系 值得坚持噶，唔系硬系要 fusion， 硬系要创新就好食噶啦。 fusion 唔到出嚟嗰啲叫地狱噶啦。 系啊，所以大家好自为之啦。 早晨嘅时间可能出面都系一样啊！哇，可能见到日光咯噃。两位朋友，超风加上新年啊！ 昼夜四面壁房两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远，油灯再点，再擦看晨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 少了电筒车里查检，那观众在倦八度高温火光里盼住，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写你我生命线，日光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今天。爱的痛的失去的不用再计算，错失过的都别用怀念，到某日总会遇见。于低谷中出发会澎湃点，从低洼苦苦挣扎也得自勉，以伸手不见作起点。 光咧唔单止净系我哋而家望到嘅太阳叫做日光，喺我哋嘅心入边，每一个人咧都希望见得到啊！拨开而家我哋咁多嘅云雾，真系见到咧属于明天嘅日光。超方家阵新年，日光。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体育咧有好多嘅比赛都已经停啦，咁啊，所以咧都同大家望一望先，仲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嗱，2019年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持续啦，波及可以话全球嘅体坛多项嘅赛事。继2020年啦欧洲国家杯延后一年之后啦，转头再同大家睇呢、這个原定喺5月18至到6月7号举行嘅法国网球公开赛，亦都需要延期，改到咧就系暂时啊吓，9月20号去到咧就系10月4号先至打到噶。九月份呢希望真係打到啦吓。法国网球公开赛呢就係、是、职业网坛年度四大满贯赛事之一嚟㗎，主办单位就话到啦。上个星期开始啦，咁就见到疫情影响嘅范围变得更加大。为咗保障球员工作人员嘅健康，咁以及呢就係从一个公众利益出发啦。咁赛会呢有责任做出呢一个艰难嘅决定。咁已经买咗票嘅朋友或者球迷啦，可以选择退票或者换票。咁法网方面呢稍后亦都会再公布呢更加多嘅详情㗎啦。唔单止网球啊，连高尔夫球都系一样。咁高尔夫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嘅美国 PGA 锦标赛亦都宣布呢就係、是、改期。好啦，再望翻咧，就系啊，寻日亦都见到好多嘅新闻报章亦都提到啦。咁啊，欧洲足协咧星期二就宣布啦，欧联欧霸杯咧将会无限期暂停噶。咁啊，最终踢唔踢得成咧？而家咧就相信冇乜人答到你噶啦。咁欧洲足协啊，早前亦都已经宣布咗啦。咁啊，由于呢一个嘅病毒肆虐欧洲，所有原定喺今个星期进行嘅欧洲赛事都会延期，包括咧就系欧联同埋欧霸杯。咁星期二经过咗以视像通话形式进行嘅会议之后啊，咁佢哋决定啊，将今季余下嘅欧联啦、欧霸杯赛事咧都系暂停噶，直至到咧就系另行通知。一旦比赛重开嘅话，欧联决赛将会由5月30号延后咧至到6月27日或者啦吓。至于欧霸杯嘅决赛咧，就会由5月27号暂时咧就话到押后去到6月24号。 今日女子嘅欧国杯方面咧，亦都同欧洲国家杯一样啦。然后啊，继续咧就系多一年嘅时间。另外就系南美足协方面亦都宣布啦，原定喺今个夏天举行嘅美洲国家杯，亦都会延后去到2021年嘅。好啦，轮到奥运方面啦。奥运啊真系惨啦！而家咧日本多份嘅传媒咧，亦都咧就系有唔同嘅声音出嚟啦。首先我哋要睇咗就系日本啊体坛咧，亦都首次咧就系确诊啊，就系奥委会嘅副主席兼足协会长咧，竟然间咧就系确诊。哇！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话咧就系对整个嘅日本奥运咧，都系佢哋能唔能够如期举行咧，可以话成为咗一个咧更加大嘅问号喺度。 小白啊，日日都有新嘅进展嘅，关于东京奥运啦。咁啊，琴日咧又话有机会褪到2022年啦。跟住咧，佢哋奥组委嘅一啲叫做职员咧，又出嚟澄清话，喂，好大机会都会如期进行咁样。咁究竟系如期定系2022咧？嗰个头搭尾争好远噶嘛，因为系咪先？ 系啊，嗱，本身咧，嗱，安倍晋三咧，佢亦都咧就系多番咧就系强调啊，今年嘅奥运咧就系会如期举行，亦都咧就系会有观众去到入场嘅，即系就算搞奥运，大家心谂。你搞啫，但系会唔会人入场啊？ 如果闭门咁样进行，亦都好似个意义都唔大。 系啦，咁啊好影响收益啦。咁啊，所以咧，日本咧，佢哋而家暂时嚟讲都仲系坚持咧，会系如期举行呢一个嘅奥运嘅。咁但系佢哋亦都有其他嘅措施嘅。嗱，包括咧就系嗱，本身佢哋亦都有奥运传递圣火噶啦。咁啊，有三个嘅县啊。咁已经咧就系寻日嘅时候咧，日本嘅报章亦都讲咗啦，福岛、栃木同埋群马三个县啊，当全奥运圣火嘅时间咧，系需要咧就系除咗戴口罩之外啦，仲不会安排咧就系有在场人士去到观看嘅。咁所以咧，我估应该净系得个 TV cam 去到影住， 系 咁大家可以睇电视机嗰度咧就睇一个嘅直播啦。咁另外啦，就要讲翻啦，如果奥运咧，佢哋係真係搞唔成，或者需要延期嘅時候啦，呢、這個數啊太大啦，我都唔想計住。咁啊話到咧，日本啊東京都嘅政府咧，將會咧就係虧損30兆 yen 啊！ 哇，用個兆 係一個巨款嚟嘅。咁所以由於即係財政方面啦、經濟影響啊各樣嘅嘢啦。日本政府咧，其實係堅持住咧喺七月嘅時候啦，如期舉辦呢一個奧運咧，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咪真係可以舉辦到咧？ 係， 我都好想知啦。 係啊，同埋舉辦到嗰啲各界嘅星級運動員又有冇機會咧去到東京奧運嗰度參與咧？呢一位朋友就應該未得啦。咁因為咧透過好多唔同嘅新聞媒體咧，咁啊都有講啦，話 NBA 嘅球星咧杜蘭特啊咁啊確診患上咧呢個新冠肺炎啦，咁樣除咗杜蘭特啊之外咧，佢效力嘅籃網隊啦 Brooklyn Nets 咧，亦都有咧三名嘅球員係確診嘅。咁啊球會咧就發聲明指出啦，一名球员出现了病征，其余三人就没有任何病征，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接受隔离了，并且由随队的医生就留意着情况。目前美国确诊的数字都有6000多宗，而南网所在的纽约州这个地区是美国疫症最严重的地区、当地有超过1500宗的病例、所以即希望 NBA 的球星朋友都可以冇事冇干啦，就算啦，真系不幸確診嘅話咧，都希望佢哋早日康復啊！咁啊，真系唔好走嚟走去，去嚟去去啦。 要成功估得到啊，東京奧運可唔可以如期舉行咧，係非常之難。佢哋好想舉辦，但系係咪真系得咧？ 絵に描いたような月に雲のインクがこぼれた剥き出しの心を隠した僕のようだああプライドがああ邪魔をして息を潜ませた牢獄の中きっと誰にも白黒つけられない何度も引き裂かれながら素顔と仮面を無意識に擦り替えてゆく本当のことはいつでもあなたと僕の中にあるこの世界を敵に回しても奪えはしない正直 さばかりが形わけじゃないことみんなわかってるのに 一首嘅作品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个名字叫做凡人普富丹普特，佢哋嘅美丽方言。日本政府就算喺度讲话，想如期举行，但如期举行唔到嘅咧，都唔系一个方言，呢个系一个佢哋嘅期望。当然啦，疫症影响冇人想嘅，我哋会密切留意住咧，睇下奥运方面嘅情况系点啦。而家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 中国要有55,000人确诊才算是合理水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3， 日元 107.49， 瑞士法郎 0.961， 澳元 0.599， 加元 1.425， 新西兰元 0.595， 人民币 7.01， 英镑对美元 1.21， 欧元对美元 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7,259点，升2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4.1美元，卖出1,534.95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噶。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Action！ 我是真心的，我 卡！哇，好演员真的很难找的，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凝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斯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零八分啊，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嘅团队咧就有好多嘅成员嘅，咁除咗咧直播室入面嘅阿 O 同埋白元浩啦，咁啊转个头咧财经第一线咧就会有阿彭仔同埋温卓培同我哋一齐咧讲下世界间嘅财金大事件啦，這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咧仲有埋朱海婷添 ，Hi，D， 早晨， 早晨 ，Hi，D，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三，不过是我今天 是啊，星期三啊，咁啊早啲同我哋嘅听众亮下相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我哋听众只耳仔，哇，听得啲老嗰啲声太多啦， 系啦，出下啲女仔声先咁样。Heidi 过得好嘛？近排 几好啊！不过今个礼拜咧，即系我谂随住即系而家咧，真系我哋话每日啊嘅社会情况都唔同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嘅心态又唔同咗啦。就系咧，虽然好挂住啲朋友啊，吓，或者屋企人啊，咁亦都好想出街，但系今个礼拜咧嘅即系心情啊，或者重点咧，就 系 觉得家居隔离真系好紧要啊！吓，见到好多朋友都即系好多世界各地嘅人都赶翻嚟香港啦。今个礼拜我谂佢重点啊，无论你睇下啲即系各大嘅新闻啊，一啲前线人员啊，或者啲社交平台，大家抒发都觉得今个礼拜大家咧反而尽量留喺屋企多啲啦。 系啊，咁呢个都系大家需要留意嘅事件啊！留喺屋企仲有好多嘢要处理噶嘛，你可能会 plan 紧咧，原先咧六月啊五月嘅时候。飞一飞咧，依家可能个行程都要咧改变一下，跟住咧就要打电话去改嗰啲机票啊，等咗成个钟头啊，嗰啲都系时间嚟噶，要改一下啲行程，改一下啲即将要飞嘅一啲嘅叫机位嘅情况咯。咁啊，唔知 Heidi 使唔使面对呢啲问题啊？ 咁又唔使，因为其实都暂时即系你讲都唔会话点样再去其他地方住啦。不过我觉得咧，有阵时我哋咧，如果能够留多啲屋企咧，系可以细微到好多嘢嘅。例如，如果我好似我哋咁都留咗喺屋企時間，已經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同小朋友做下功課嘅話，你就繼續要發掘喺屋企嘅新趣味啦。如果你係平時真係咧好中意出街，即係好少時間，就算放假都會話留喺屋企嘅話咧。是时候咧，真系整顿喺屋企啊！执下每个柜桶啊，哇！啲陈年嘅角落头，你未去研究啊？系咪摆多咗嘢啊？或者可唔可以令到屋企更整齐咧？其实呢个 project 如果你开始咗咧，你真系欲罢不能噶。 系空间大改造啊！吓，点样将屋企咧打造成一个安乐窝？ 系时候断舍离啦！ 系啊，好紧要啊！呢个你一开始咗咧，你发觉哇，好多嘢想做，你真系停唔到落嚟啊！ 同埋开始断舍离就好爽噶啦， 系啊，咁啊，睇下今朝。要大家有冇时间咧，执下屋企啦，执得整整齐齐一啲啊吓，咁啊，转个头咧，再同阿 Heidi 倾偈啦，喺呢个告诉彭爷爷嘅时段啊，转个头再同你倾，唔该晒。 OK， 好呢、這个时间咧就要交俾阿彭仔同埋咧温卓培啊，同我哋睇下咧金股汇嘅情况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嚟到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啦。咁喺呢一个时候咧，就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请嚟我嘅嘉宾啦，就系嚟自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喺电话旁边。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咁啊，劈头第一句嘅问一下，而家嗰个疫情咧发展到呢个地步啦，吓世界各地都封关嘅时候啊，究竟对嗰个嘅经济啊，整个地球村嘅经济环境个变化会系点样啊？ 首先第一樣嘢嚟講嘅話咧，我哋睇翻美國先啦。咁美國嚟講嘅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琴晚咧就宣布咧，就話會動用咧係$10,000,000,000咧去舒緩咧個美國人民咧面對嘅疫情嘅困難嘅。咁當中嚟講嘅話咧，就將會向每個人咧就派發咧係$1,000,000,000。咁即係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喎，$1,000,000,000，即係 派$10,000,000我哋。 係啦，係啊，差唔多啦。咁而當中嚟講嘅話咧，$500,000,000咧就將會咧係援助航空公司咧渡過今次嘅難關嘅。咁另 另外一方面嚟讲嘅话咧，纽约市长咧亦都讲啦，就话咧喺未来48小时咧就将会决定咧系咪要将全个纽约市850万人口咧系将佢留喺屋企禁止出门口嘅。咁啊，据了解系可能呢个措施如果一旦实施嘅话咧，可能会实施成个月嘅。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要成个月 好难想象啊，真系。 真系好难想象，可能会令到咧整个个零售销售喺美国咧会有机会系大幅度倒退嘅。 系啊。 其实我哋已经见到啊，因为琴日咧已经系公布咗个最新嘅零售销售数字啦。咁我哋见到咧就按月比咧都跌咗0.5% 噶啦。 同埋大家要想象得到咧，即系我哋东方人咧同西方人嗰个嘅思想价值观咧，即系好唔同啊！即系外国人咧，佢哋系比较佢成长嘅训练咧，都系中意咧就系挑战啊，反叛一啲啊咁啦。你叫成个纽约州嘅市民唔出街一个月，哇，简直系天方夜谭啊！有一点吓，即系除非你一见到佢哋一出街咧，你用啲咩手段去对待佢哋咧？啊，你懷柔啊，定系強硬咧？可能又會演變成其他嘅一啲嘅暴力事件都未定，即係擔心啊！真係。 係啊，你睇翻歐洲啦，其實歐洲嘅情況咧就有啲似頭先李鵬仔你所講啦，因為當地人咧就即係雖然話譬如好似西班牙嗰啲有封關啦，咁但係咧佢哋都唔係好嚴謹去執行嘅。你見到佢哋咧都係繼續咧係走出嚟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你亦都見到佢哋咧就似乎咧就唔戴口罩嘅。咁啊戴口罩咧反而咧就覺得 被歧視哦， 係啦就被歧視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所以佢哋嘅執行嗰、那個 執行力啊， 個執行力控制疫情嘅程度咧，就唔夠我哋亞洲，唔夠我哋中國咧咁有效。咁但係咧，咁樣其實亦都如果真係老實講，如果咁樣即係從一個經濟角度睇咧，亦都未必一件壞事嚟嘅。因為咧，嗱，譬如好似我哋亞洲啦，就我哋而家就見到就似乎咧，就係個疫情咧就有所控制啦，即係社區內嘅爆發嘅情況有所控制。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外來輸入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個問題。就似乎是没完没了地一路落去，但是如果在西方来讲我们看到他是、即是不是很严谨的执行啊，他戴口罩啊，那人、大规模感染啊，你感染了的时候呢反而呢还可以呢在日后呢就可以有免疫，那就个问题呢就可以尽快解决。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过呢就是很残酷的，很多人可能会是 咯，没了命的，可能会 没了命啊。所以这个是从即是看你怎样看法的事 情。如果温卓培这一种的即是这种另一个角度的讲法或者分析呢，就似是英国呢当初即是最早的时候他们即是被人认为呢他们是行那种叫做集体免疫嘛。 是。 那、都被人闹的啦。啊、但是似乎亦都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来的。即在这个的即人类的成长发展当中可能真的会这样。不过就看看你够不够胆真的堂而皇之这样讲出来的。因为当中真的会有很多人因此而牺牲都未定的嘛。 没错，其实你很多欧洲的国家其实他不讲出来的。其实我感觉到他们根本就是行的这一套。 是不是、 其实你看回英国他挺得意的，他就说如果你有病的话你就留在家留在七日。那为什么他要说要留在七日呢？因为七日来讲的话呢，通常这个病通常一般人呢都会没事的了，自己治愈的了。那如果治愈的话呢，跟着呢就有免疫的能力的了。那所以呢如果 是有事的那你就会拜拜噶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可能喺短期嚟讲嘅话咧，欧洲可能会有好大规模嘅爆发会出现啦，会令到个市场会震惊咧，会吓怕啦，可能会对个金融市场会有动荡啦。咁但系咧过咗一个较短嘅时间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过咗几个月，可能会就会咧，佢哋嘅大部分人嘅当免疫嘅时候咧，就可以将个问题咧就将佢解决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話從一個經濟角度睇嚟講嘅話咧，英國嗰個方法咧，可能會係對個經濟所帶嚟嘅衝擊咧，會係最少嘅。 係喺我哋站在喺經濟嗰個發展嘅層面嚟到去咁樣去分析咋，大家記得嚇。咁 都殘酷嘅會係。 係啊，真係好無奈啊！見到咁樣嘅狀況啊，咁但係咧亦都會大家有一個嘅諗法咧，同埋都想聽一啲分析就係、好啦，而家我哋咧面對成個世界咧嗰個金融市場咁動盪啦，即係。 啲股市係咁直線向下跌啦，咁就會聯想到咧，哇！2008年嘅金融海嘯啦，咁而家呢一個都哇，真係股災咁樣噶啦，好難去否定啦。咁究竟同2008年嘅時候對比啊，究竟今次慘烈啲啊，定係以前咧係慘痛啲咧？同埋我哋究竟經歷咗今次會唔會可以好似2008年之後咁有得翻身嘅咧？ 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好多人當比較呢一樣嘢，當然佢哋會話啦，2008年嗰次咧就係金融系統風險嚟嘅，而今次嚟講嘅話咧，就係因為個疫情咧導致咧個供應鏈嘅斷裂嘅情況，咁所以兩者咧係其實唔同嘅，就唔可以做即係唔可以直接去做比較。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做比較嚟講嘅話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今日嘅情況咧仲比當時咧係更加惡劣咁樣樣。咁咧其實咧我又覺得又未必嘅，因為咧當其時嚟講。大家而家已經係知道咗當日嘅結果係點樣樣啦，咁所以你當你知嗰時會發生咩事，而而家我哋面對一定嘅即係一個不穩定嘅因素、未知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當然潛意識咧喺我哋嘅心裏邊咧，我哋會覺得我哋未知嘅嘢咧係會較為恐怖啲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去睇清楚，睇翻當年咧，2008年咧，其實咧。是導致很多的金融機構啊，甚至乎銀行啊，其實都倒閉的。 是啊。 那當時如果不是去政府去出手去救那些銀行的話，如果銀行一間一間的倒閉呢，可能會即是影響會更加大的。不要忘記有很多銀行如果倒閉的存戶就會有問題啦，是不是？那如果銀行倒閉的，其實企業都會有問題的，因為銀行借了很多錢給企業，一收回的時候他們都會有問題的。那但在今時來講的話，就算你說個個經濟點差，個銀行體系其實咧個全世界嚟講嘅話，已經係穩定咗好多。咁相反嚟講，如果真係要倒閉，可能係個別嘅公司。咁所以咧個影響嘅衝擊嚟講嘅話咧，我相信會係相對係較低嘅。咁當然啦，我哋仲要密切留意住個疫情可能會搞幾耐啦，可以再作決定啦。 咁如果從呢一個即係金融機構當年咁樣嘅發生，如果真係一間一間銀行咁樣冧咗落嚟嘅，咁啊真係大家啲血本無歸嘅。但 係 同而家呢一個嘅環境比又似乎真係兩樣嘢喎嚇， 冇錯啦。咁啊，仲有值得留意嘅咧，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咧啲政府咧已經係好迅速啦，同當年唔同啦，已經係不斷咁樣減息，減到好多都接近零咁滯噶啦。咁啊，再加埋量寬啊，推出好多次經濟方案啊，個情況同當年咧就真係有啲分別嘅。 係咁啊，我哋希望係真係呢一個嘅疫情咧盡快完結嘅時候咧，讓嗰個經濟可以即刻咧係急速反彈翻咧，咁就係大家樂見。咁大家喺呢个过程之中都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啊！大家都吓，我哋一齐挨过呢一关啊！咁今朝咧同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咧倾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再同你通话，多谢你，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理学院讲师麦嘉慧博士。 市面上都真係花多眼亂嘅，有啲就聲稱係負離子機啊、空氣清新機啊，有一啲就係襟張咁樣嘅掛飾啦，當係都係聲稱就話係可以即係抗疫嘅。呢啲嘢有冇用呢？消費者要好小心睇清楚佢本身個產品個自己咩原理，佢係有效先啦、啊、如果你話負離子機嘅或者係所謂空氣清新機咧掛頸嗰一隻，睇翻如果佢話有個科學原理，例如佢可能係透過輸出一啲負離子，咁負離子係啲咩嚟呢？其實係一個統稱嚟嘅啫，咁佢其實可以好多嘢嘅，咁但係個操作原理就係話佢因為佢帶負電荷啊，中性就唔帶電啦，咁有負有正係咪？咁啊會異性相吸啦，係咪？所謂負離子嘅空氣清新機咧，如果佢係 work 嘅話咧，咁假設如果啲空氣裏面有啲懸浮物啊，有啲微塵啊，甚至乎花粉嘅話，咁如果佢哋呢啲表面咧個特性咧，令到佢容易帶一個正電荷嘅，咁咪異性相吸咯。如果有足夠嘅呢啲負離子嘅嘢釋放咗喺空氣嗰度咧，佢就有機會幫助呢啲本來喺空氣度浮下浮下，可能會引住啲人可能鼻敏感啊、唔舒服啊，咁佢本來係好微細嘅微塵粒子，咁佢咪會有機會黐埋，越黐越大嚿咯，係嘛？咁所以佢本來喺個空氣嗰度飄散住，咁你會吸到嘛？得，因為佢大粒咗，佢重咗，佢會向下沉啦，慢慢，咁咪調翻轉頭嚟講，個空氣咪好似少咗啲塵，咪清新咗咁解咯。咁所以好多時我哋會見到好多有呢啲 啲科學聲稱嘅產品，佢有陣時咧都會話自己做過一啲嘅科學測試嘅，咁就會有報告話啊，佢有一個實驗嘅環境，有一個特別嘅空間範圍，佢試驗過。咁但呢一啲嘅實驗咧，我哋好多時候遇到咧，會喺一個好細嘅空間嗰度就會有佢預設嘅效果咯。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日常生活係掛喺頸，可能出咗街周圍行嘅話，咁其實佢嗰個功效就應該會係微乎其微啦。我會認為紫外線燈頭先我提過喺實驗室用，喺診所醫院嗰度用，係因為有一啲儀器我哋唔可以攞水洗佢啊，唔可以即係成日攞啲濕布去抹佢，我哋先需要用到一個咁大殺傷力，要用個紫外線直接照射某一啲嘅表面去清除佢面頭嘅病菌咯，否則其實例如我哋洗衣機洗衫，我哋嘅鹼粉嗰、那個肥皂啊，啲番鹼嘅嘢已經係有能力去殺死細菌咁樣噶啦，有冇必要去即係因為你要想去額外殺菌買一個紫外線燈，而佢又可能俾到你一種可能會致癌啊、傷眼嘅危害咧？咁呢個我又覺得不必要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拣一只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咧，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咧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但恶毒的确系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心情之有冇好好多咧？问下朱海婷先。Hello，Heidi， 你好啊。 心情啊，心情其实无论点都要尽量保持系正面啦。我哋成日话，就算你平时啊伤风感冒咁，你个人啊有啲正能量嘅话，都可能咩菌都容易战胜啲啦。 系 啊，我仲记得个 Heidi 咧，即系要心情好可以听 Bruno Mars 嘅歌嘛。 系啊，咁多歌，每日一只，每日一个选择，都仲有好多嘢拣啦。 每日鼓励下自己，俾啲甜头自己都啱嘅。今日有咩甜头俾我同小白同埋彭爷爷啊？ 啲甜头就系咧，我相信大家咧，而家咧吓，即系都应该觉得咧，市面上嘅物资嘅供应咧，都唔系太紧张噶啦。你纸巾啊，或者之前买米啊、扑过呢啲嘅物资，朋友都觉得咧，暂时都好似即系舒缓翻啲，唔使咁紧张噶啦。但系大家仍然都觉得比较紧张就系、是，哎呀，你究竟够唔够口罩咧？我记得初咧，可能啱啱呢个疫情开始嘅时候，二月头咧，大家问你够唔够口罩啊？够嘅，一个月到。咁我谂而家咧，其实即系啲人问呢个问题咧，我嘅答案就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知道要继续要戴几耐啦，同埋似乎真系好似多咗个感觉，就会安心啲咁样咯。咁而家亦都好多市面上好多啲机构啦，就真系世界各地咁搜来一啲口罩去带俾大家选购。但系究竟买咗咁耐，大家知唔知啲好重要嘅英文字嘅代号啊？究竟点样拣咧？系咪？会唔会系即系好多嘢俾你拣，你反而花多眼乱咁咧吓？ 即系有啲神秘嘅密码喺个口罩个盒嗰度，你就会知道喂究竟啊几多层啊，或者咧个抗菌能力有几强咁系咪啊？ 咁啊，不如温习下啦，温习下我哋话啲英文字啦。嗱，好多时候我哋常见嘅，咁啊，梗系呢个嘅PM2.5 啦，系咪？咁就觉得有呢个2.5嘅数字就够嘅。嗱，另外一个咧就叫做BFE 嗱 ，BFE 咧其實即係話咧係細菌過濾率啦，咁呢個都要留意噶。咁基本上咧，如果你話係能夠測試到咧係三微粒咁嘅大小咧，就為之係OK 嘅。咁另外一個啦、就是、 ，BFE 咧佢係有寫到噶係嘛？即係我個數字越高定係越低好邊一個好啲噶？ 嗱，你都要睇翻你基本上應該係三 PM 度咧就應該為之 OK 啦。咁、 哦、 呢個就係叫 bacteria filtration efficiency 嚇。另外一個啦。就是这个呢 PFE 剛 才是 B 就是这个 bacteria PFE 呢就是代表一些是微粒子的过滤率、就是针对 0.1 呢個嘅微米嘅微粒嘅，咁就係呢個啦，就係叫做微粒子嘅過濾率啦。另外一個咧，大家更加關心啦 ，VFE 啦，其實乜嘢都係 FE， 不過究竟前面嘅字係乜嘢咧 ？V 咧就係個 virus 啊，代表呢個咧病毒嘅過濾率啦。咁基本上咧，即係話咧 0.1 啦至到5微米嘅微粒子上面咧，即係大家就要進行咧呢一個嘅測試嘅，咁啊嚇，即係 0.1 至5咧就為之一個嘅數值，我哋可以去揾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但系你话，会唔会乜嘢嘅包装上我都要有晒 BFE、PFE、VFE 先得咧？其实就唔使咁夸张嘅。基本上，如果你去买口罩，你见到佢盒啊、包装上面咧，是但有一个呢啲嘅数字啦，其实有 BFE 或者 PFE 咧，都系可以啊，即系代表就系、你系可以考虑咯。咁、样咁啊、当然啦。首先你問到的問題，那個數字點啊？越高那個百分比就梗係越好啦。例如啦，如果你話 BFE 同呢個 PFE 都達到98%嘅咧，咁其實就即係可以係有個比較安心嘅一個數字啦。係、咁如果啲 friend 識啦，係唔同國家其實嗰個數字啊、那個百分比啊，或者佢哋嘅標籤都唔同嘅。韓國你記唔記得邊個 number 啊？ 韓國係咩 number？ 如果韓國口罩，大家通常就知道咧 KF94 啦，就比較安心啦。 因為我冇用嗰啲，所以我都唔知啊。 因為咧，佢呢個就代表個細菌嘅過濾率咧，有大多過或者係大過，等於或者大過94%咯。 哇！簡直好似上咗一門學科咁樣。Hi， 你覺得係咪喺隨住呢個疫情咧，大家好似咧長知識啊？頭先講咧嗰啲 PFE 同埋VFE 咧，嗰啲咧好似咧如數家珍咁樣。讲出嚟咧，大家咧仿佛进步。 另外，大家知嘅咧 ，PM 就梗系拣 2.5 啦，系咪？咁就知道噶啦，啲数字密码吓。 咁啊，真系 长晒知识啊， 系长晒知识啊！我特别留意系个 V 字啊 ，V 字除咗一个认证咧，就系嗰、那个抗菌能力啊，咁嗰、那个 virus 嗰个病毒啊， 我就自己就摆首位多少少嘅。喂，唔该晒 ，Heidi 帮我哋嗱，如果你知道咧，就温故知新啦。 系啊， 如果你话你唔知嘅话咧，今个早上咧都真系咧长咗知识喎。 系啊， 关于呢几个英文字母啊吓，代表住啲乜嘢？当然啦，喺网络上面可能会揾到更加多资讯啦。唔该晒 Heidi 先，咁我哋转个头倾过， 好，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盟通过临时关闭边境30日，即时生效，以遏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成员国同意在边境实施临时入境禁令30日，限制非欧盟国家的民众前往欧盟国家进行非必要旅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27个成员国领袖举行视像峰会，同意即时关闭边境，实际操作由各国执行。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来自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包括英国、瑞士、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的旅客将会获得豁免。他又表示，欧盟正是采取协调行动，安排滞留在海外的旅客回国。美国确诊新型肺炎病例超过6400宗，唯一未出现病例的州份西弗吉尼亚州失守确诊首宗个案，意味全国50个州都已经出现病例。过去一日，纽约州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越华盛顿州，现时纽约州的病例累计超过1300宗，华盛顿州累计至少1000宗。全国死亡病例有108宗，至少一半来自华盛顿州，其中至少30宗与西雅图附近一间护理中心有关。加州橙县最大型购物中心一名员工确诊，商场宣布关闭14日，但餐厅可以继续营业。因应疫情，加州至少160场捐血活动要取消，当地血库存量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为他昨日在社交媒体 Twitter 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解释。特朗普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病毒来自中国的说法非常准确。他又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声称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中国武汉。特朗普说中国正在发放虚假信息，强调美军没有将病毒带给任何人。 中国外交部对特朗普的贴文感到非常不满，发言人耿爽说，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尚未查清，但美国一些政客就将病毒和中国相联系，批评他们是对中国搞污名化，对此表达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澳洲宣布遏止新型肺炎疫情的新措施，敦促所有民众不要出国旅游，和禁止100人或者以上不必要的室内聚会，公共交通、购物场所和学校除外。总理莫里森在记者会说，疫情是百年一遇，澳洲历来首次推出相关的禁令，有必要阻止更多病例进入国家。莫里森拒絕宣布停課，說做法將會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嚴重影響。澳洲至今累計有超過450宗確診個案，5人死亡。當局早前已經宣布，所有入境人士都需要強制隔離14日。澳洲兩大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和維珍澳洲已經分別將國際航班削減 90% 和 100%。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7.41，瑞士法郎0.961，澳元0.6，加元1.424，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7255点，升2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83美元，卖出1539.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啊，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跟住桥面灯位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啱啱讲咗啊，因为桥面灯位有交通意外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鲤鱼门道出返旺角，跟住游丽村一段车多。咁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跟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8嘅时间啦，咁啊睇睇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咯。咁啊，除咗有直播室嘅白元浩之外，仲有电话入边嘅彭爷爷，早晨。 喂，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小白 系 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等我哋两个咧同大家听众朋友就睇睇今天啊，本港主要中文报章嘅新闻焦点有咩内容啦。先嚟咧就彭仔手上咧睇下今天嘅文汇报啦。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啦，今日系讲到话咧，新冠肺炎疫情啊就喺海外肆虐，感染个案数字持续以及系迅速上升。香港近日嘅新增个案咧，绝大部分都系有外游记录嘅。为了进一步防止外地输入个案，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就宣布对所有海外国家和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强烈呼吁市民应要调整行程，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同时宣布由明日0:00开始，就所有在抵港前14天曾经到过所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不论他是不是香港居民，都需要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接受家居强制检疫。其实讲下讲下就到了，因为即等于其实今晚的深夜12点开始就已经踏入明天的0:00了，大家要注意返个时间。于是有人问，刚才噏到的那些所有海外国家和地区，原来是不包括这个的内地啦、澳门和台湾的。於是就問到啦，點解唔對內地都發出呢個紅色外遊警示啊？特首咁，咁林鄭月娥強調啦，由保安局發出嘅紅色外遊警示咧，只係適用於中國內地以外，但不等於香港冇做好防控內地可能輸入個案嘅工作。例如政府早前已經是整合關口，以及在今年2月8日開始實施強制14天檢疫等等，這些工作就是啦。好啦，咁我問到喇，喂，特區政府呢原來截至到尋日呢總共發出咗有成60,000個家居檢疫令嘅。咁政府呢原來已經係對呢其中有兩個違反個案係提出起訴啦，即係可能違反呢個檢疫令啦，即係周圍走啦可能。咁其他有幾十個係違反個案嘅。咁如果特區政府有足夠證據咧，都會進行檢控噶。於是咧，對於有人就質疑啦，特區政府咧，檢疫中心或者係監察咧做得唔完善啦。咁林鄭月娥就指啦，每一次咧發出一個家居檢疫令咧，強制某人入境人士，佢接受咧14天嘅家居檢疫，後面個操作其實非常龐大噶，因為特區政府每一位要每一位檢疫人士咧係接受用手機或者是電子手帶監察，亦都要為呢一啲人士咧係提供醫療諮詢，所以喺衛生防護中心咧設有好多熱線，要有好多同事咧聽電話，無論係致電俾接受家居檢疫者去查詢情況，或是係接聽來電咧，都係有好多事咧要查詢嘅。仲有社署現時咧平均每日咧要支援啊係800個家庭。就包括做啲咩呢？送食物同埋其他方面嘅事情俾佢哋。同时呢，纪律部队亦都会去做抽查啦。所以可想而知呢，係数以千计嘅政府嘅同事呢 是在背后工作的，咁所以咧，即系家居检疫嗰啲朋友咧，都要乖乖地啦，即系14天里边咧，唔好周围走啦吓。咁呢个嚟自咧今天咧《文汇报》嘅报道嚟噶， 为己为人都好紧要啊。 系哟， 好唔该，石鹏仔，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先。咁啊，讲到咧就系全球多个地方啊，亦都成为咗咧就新型冠状病毒嘅高风险地区，陆续有香港人咧翻到嚟香港避疫。咁啊，特首亦都咧就系话到啦，焦点已经由内地转变为海外输入。咁啊，港府寻日向全球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寻日啊，新增10宗嘅确诊，当中最少8个人咧系曾经去过欧洲噶。咁啊，其中翻到香港嘅4个人啊，喺当地读书或者工作，包括3名嘅留学生。咁啊，过去两日啊，最少48人被列为怀疑传染病个案，抵港之后由机场送院。咁啊，寻日有27人啊，分别咧就送到去9间嘅公立医院。消息人士形容啊，主力接收机场个案嘅玛嘉莉医院有压力。咁啊，正在探讨如何增加病毒测试嘅容量咁讲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就认为啊，政府应该同酒店业界咧就商讨租用酒店做指定隔离地点，咁啊，让一啲入境者喺酒店啊等等嘅地方做测试，舒缓医管局嘅床病。舒緩就醫管局的一個叫做病床的壓力，他說到已經多次要求政府租用酒店的了，但是港府未接納意見，形容當局是佛系政府。咁啊，而家咧喺機場申報有病徵嘅人啊，將會咧就係送院檢測啦。消息人士話到，瑪嘉莉醫院嘅服務有壓力，需要分流至到其他嘅聯網，咁啊以預留人手應付突發嘅事件，例如尋日朝頭早葵涌發生嘅車禍。咁啊，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到啊，衛生署正在咧就係啊就進一步擴展病毒測試研究細節，咁啊將會加強對由外地翻到香港高風險者作測試噶。咁但係佢強調喺機場嘅安排具有挑战性，一方面要评估风险，亦都要考虑每一日可以处理的能力，以及就是对检测结果的处理方法。以上来自明报今日的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我转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的内页港文当中讲到话呢一个全港停课就踏入第47天啦。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全港4月20日全面復課已經是沒什麼可能了，即使分階段復課，小學和幼稚園未來兩個月內復課的機會都很微。有校長就擔心，在第二波疫情之下，5月和6月都未能復課。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表示，學生在停課大約一個月之後其實都開始情緒低落了，建議就給小學生分流復課，例如給他們一個禮拜見一次這樣說。同時也是來自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表示，部分基層家庭他們無法上網學習，即使民間有向他們去贈送這個 SIM 卡，同埋有一個叫借電腦嘅計劃，但其實已經中斷咗學童學習嘅進度㗎啦。咁批評啦，疫情突顯咗政府將網上學習資源過度集中喺學校裏面，咁課餘支援非常唔夠。林鄭月娥講話唔可以全面復課，只係引子，下半場要講點樣去支援到學習咧，先至係真嚇。咁呢個嚟自咧就係今天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噶。 系咁啊！校长又担心啊，我呢啲家长都好担心啊。 系咧， 好想快啲啲小朋友快啲翻到学啊！好啦，咁啊，另外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啊，咁啊讲到咧就系失业率嘅问题。嗱，政府统计处寻日公布最新嘅失业率情况啦。上年12月至到今年2月嘅季节性调整啊，失业率上升咧就系3.7%，仅低于10年11月至到11年1月嘅失业率。咁啊，就业不足率啊，咁啊就去到大概咧就系1.5%。咁啊，其中啊，餐饮服务活动业成为咗咧就系失业嘅重灾区，失业率以及咧就业不足率分別急升咧就7.5%至到咧就3.5%，高於咧就整體嘅水平。咁有飲食及零售工會咧就反映啊，接獲多宗員工被拖欠薪金嘅求助，促請港府咧盡快向失業人士發放援助嘅津貼。另外啊，上個月因為失業而領取綜援嘅個案按月上升4.9%，成為2003年沙士以嚟最高嘅幅度㗎。 咁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亦都话到，新型冠状肺炎咧嘅影响经济情况相当之严峻。咁啊，另外百货商业雇员总会嘅常务总干事林志忠亦都表示，受到疫情影响，本港嘅旅游业停摆，业界面临零旅客同埋零收入，加上本港市民嘅消费意欲低，形容系双重打击。有啲指出，近期已经收到咧就系几宗员工求助嘅个案，咁涉及咧就系欠薪同埋出粮不足，正在咧就排期劳资审裁处咧去到跟进嘅。佢坦言，目前咧仍然系失业率嘅高峰期嚟噶，唔少员工咧亦都正在放紧一个叫做冇薪假期。佢话到啦，一日未恢复，一日冇生意，老板就唔会白养啲员工。咁啊，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咧，业界嘅失业率将会持续上升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讲开呢一个经济嘅情况咧，亦都要睇下个大环境啦。 系 咁，嚟自咧《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嘅。美国传统基金会咧发表咗呢个2020年啊经济自由度指数，咁啊连续25年咧被评为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嘅香港咧，哎呀首度咧就被新加坡超越啦， 哎呀 排名咧就跌落第二位，不过呢个哎呀咧都真系输得几唔抵啊！因为其实咧新加坡佢系冇喺分数上系冇进步到，但系都赢我哋啊吓。咁啊睇埋嘅内文话啦，报告指出咧港府啊喺去年年初咧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严重威胁香港嘅司法独立，引发社会同埋政治持续动荡嘅，削弱咗本港作为咧最佳营商地点之一嘅声誉。基金会同时对香港同中国经济融合日益加深咧系表达忧虑，认为咧咁样会增加本港经济自由面对嘅风险嘅。嗱喺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咧，香港整体嘅得分咧就系89.1分，系较旧年咧下跌咧系1.1分嘅。而新加坡咧得分咧系维持系89.4，系冇变到，但系咧就以0.3分咧超越香港啦，成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在投资自由这一项是较去年大跌成10分那么多的，去到80分，是拖累整体得分下跌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个报告就未有详细解释的原因，只是说是跟这个安全议题有关的不确定性加剧，破坏本来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好了，那么政府方面怎样回应呢？香港政府回应就话啦，对于本港失落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降至第二位是感到失望的，但是就欢迎基金会继续认同香港的各项优势。咁对于在财政稳健、营商自由以及是贸易自由得到全球最高评分是感到欣慰，肯定了香港是具备高度竞争力和高度开放的环球金融中心。咁话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信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系彭友，你再睇埋咧，嗱星岛有个独家报道，咁啊讲到香港有啲有新嘅发展，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助到佢哋啲评分可以拉翻高先， 追翻嗰零点几分咧， 冇错啦。系啦，嗱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咧就咁讲噶，话到鲤鱼门海滨发展拖迟咗多年，终于有眉目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准备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接近咧就2亿7000万元。咁啊，于该处咧就系展开海旁改善计划，加强鲤鱼门作为旅游热点的吸引力。咁啊，商经局就表示啊，新建公众登岸设施启用之后，可以咧就系俾访客啊，循呢一个海路直达鲤鱼门嘅海旁，咁啊方便佢哋欣赏海旁景致，亦都可以咧就为鲤鱼门增添咧就系啊靠泊点噶。咁啊，供应咧就系长度不过30米，以及咧就系啊水深咧就大概3米嘅船只使用噶。咁啊，当局亦都首次提到咯，鲤鱼门海滨长远有可能成为即将引入的水上的士服务的延伸目的地。咁啊，見翻咧就文件嘅工程上面就指出啦，包括咧就係興建新嘅公眾登岸設施啦、防波堤、海濱長廊同埋觀景台，以及咧就美化現有嘅觀景設施。咁啊，等訪客體驗啊傳統嘅漁村風貌之餘，亦都可以欣賞維港東部沿岸嘅迷人海景嘅。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 台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8:5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如果有叫做投资美股嘅朋友咧，应该呢个礼拜咧根本都唔系好瞓得到啊！每一日咧千几点、二千点咁样上上落落，咁啊熔断都几次咁啊。今日市方面咧，你又点去分析咧，郭生？ 睇翻美股，虽然琴晚就有翻个明显反弹啦，主要就即系特朗普政府就推出一啲即系刺激经济方案，同埋联储局都協助一啲企業啦，推出一啲新措施去緩解佢哋個資金困難嘅問題。咁不過就即係都睇到個反彈力度啦，即係就未算話真係太強啦。同埋睇翻港股呢邊咧，近期即係急跌咗之後啦，普遍投資者博反彈嘅資金咧都陸續入咗市啦。咁變相即係係套牢咗一啲嘅新資金啦喺個市場入邊啦。咁短期我諗大家嘅取態可能會變得比較保守少少先。咁啊，指数嚟讲，暂时就未必话有太大反弹动力住咯，估计都会喺22,800到23,800呢1000点啦，即系范围上落先嘅。 嗯，咁啊，个股方面今日抽只腾讯出嚟讲下啦，呢只重磅股咧，因为就即将放榜啊吓，咁啊，腾讯份业绩，郭生你点睇咧？ 系咁啊，大家对旧年腾讯全年嘅业绩咧，都睇得比较乐观嘅，咁啊。估计都可以，即系个非会计准则嘅盈利咧，可以升到20%左右啦。咁啊，呢个都同佢旧年咧，即系譬如个手游业务咧，重新恢复翻一啲嘅动力咧，有关嘅。尤其是王者荣耀同埋和平精英咧，都推动到呢方面嘅收入咧，都有个几强劲嘅增长。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谂大家焦点除咗睇旧年嘅业绩之外啦。管理层对今年个经营嘅指标嘅指引咧都更加重要，因为即系受到今次疫情影响，究竟会对佢唔同嘅业务，包括咗广告啊、支付啊、金融嘅业务啊，究竟会带嚟咗几大影响咧？同埋佢哋有冇信心可以好快喺疫情过后咧回翻正常？咁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强而有力嘅指标啦。所以即系除咗睇业绩个数字之外咧，我估计大家焦点会放喺呢度。咁腾讯股价近期就其实都调整咗相当多嘅，咁啊去到目前水平啦，我谂个跌势可以初步喘定啦。如果即系管理层可以即系释放啲比较乐观嘅预期嘅睇法嘅话咧，我谂股价系有啲能力可以作出一啲反弹嘅。 嗯，咁啊，三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自由噶。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嗯，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经过接近两个月的呢个神光抗疫的呢个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觉得自己咧都有少少变到啊。抗疫强人的特质， 哦，梗系啦， 系啊，真系越学越多嘢。 你仲唔叫华梅姐出嚟啊？ 系，请华梅姐出嚟先。耶，华梅姐， 华梅姐早晨。 点会只系得少少噶？ 系啊，唔系，但系跟到你少少已经好叻噶啦。系啊，如果 系啊，我仲以为你应该吸收得好好啊。 系啊， 你个人唔吸收啊，原 来系知易行难啊。你知唔知好多呢啲知识嘅嘢？ 唔系啩？嗱，我呢一轮咧。华梅啦，教大家咧都系喺食物方面点样去增强自己嘅免疫力啊，食啲乜嘢？照计呢一啲嘢好简单啦，你好容易跟到 follow 到啊，同埋吸收到啊，系咪？ 呢个系啊，姜黄啊，我记得你早嗰两日讲。 系啊，嗱，同埋食姜啦，又食车厘茄啦，咁样，你会唔会系啊太过偏食啊？呢个阿 O B B 系啊，日偏食啊，日偏食啊，每一 日 都偏食。 食嘢又偏食啊！ 真系啊，可能有呢个情况啊。 嗱，咁喺呢一个咧抗疫嘅情况底下咧，就不能够偏食噶。 知道。 要得，样样都均衡咯。而一啲咧，特别系对自己身体嘅免疫力咧，系有帮助、有强化嘅一啲嘅食物咧，我哋都不妨咧多。 多食一啲吓，比平时吓、嗯，但又唔好话蒸汽食嗰啲咁样咩，又过犹不及噶咯、嗯，知唔知道啊？ 知道， 知道。 系好啦，那个 B B 都要听住啦吓。嗱，咁咧，跟住落嚟咧，我今天咧，我华媒就准备同大家咧讲另一种啦，同样都系咧可以增强啦大家嘅免疫力嘅食物啦。呢一样嘢啦，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好似咧过去日子咧比较咧忽略咗佢。是近呢我諗係十年八年呢先至隨住西方嘅飲食多咗啦同埋係流行啦。啊我哋香港呢都多食咗呢一種嘅蔬菜啦算係蔬菜冇錯佢就係紅菜頭。 係、嗯、呀、哦哎、紅菜頭好食啊。 我都鍾意食紅菜頭喎、 啊。哦你哋鍾意食紅菜頭係咪呀 係呀。 你哋唔怕好似大小便嘅時候好似屙 係呀。血流成河係有第一次食紅菜頭嘅時候係好驚慌㗎以為自己係咪尿道炎呀、啊、定還是乜嘢事呢跟住呢 選咗是 是你知唔知我即刻問邊個啊我問 Google 究竟點解食完紅菜頭會咁？哦，原來係正常反應嚟嘅。 咁大家都係要注意，如果你呢即係比較少食紅菜頭呢你真係要留意啊！冇錯，食完紅菜頭啦，咁喺你跟住嘅大小二便呢其實有機會呢都會有啲顏色嘅，就唔好嚇自己啦喎嚇，明白嗎？ 明白。 好，但係呢紅菜頭又真係呢好有營養喎，因為呢佢係含有呢鐵質好豐富嘅一种嘅食物嚟噶，除此之外呢佢仲有呢系蕴含有大量嘅维他命 C， 即系话呢红菜头呢佢呢一种嘅食物呢一种嘅食品已经可以含有两种啦，可以帮助我哋增强免疫力嘅一啲嘅要素，就系铁质同埋维他命 C 啦。因为呢原来讲到话呢铁质呢佢可以帮助我哋嘅细胞呢变得呢又强壮又健康㗎提升嗰个免疫系统嘅能力㗎。咁所以你话我哋吸收铁质系亦都等于呢系帮我哋增强嗰个免疫力、嗯、有时就咁讲囉。咁再加埋呢佢又可以帮助我哋吸收维他命 C 啦。所以呢喺呢一个抗疫嘅情况底下呢如果你能够呢接受到红菜头嗰种嘅味道啊又或者係之后呢你自己日常生活嗰种呢係方便与唔方便啊咁呢就不妨呢都可以呢多食一啲嘅红菜头啊知道吗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咧，就系一次有齐铁质、维他命 C 两大抗疫诉求，佢咪就系红菜头咯。 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啦，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0或6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2月18号至4月20号期间换证。 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二台通识60秒。 咦，咩味咁香啊？ 吓，唔通你连我换咗香水都闻到？我喷得重手咗啊！ 呢只系茉莉花味， 犀利哇！ 你知唔知咧？茉莉花分别系特尼西亚、印尼同埋菲律宾嘅国花。不过虽然同样系茉莉，但系品种唔同，所以形状都略有不同。 对于印尼朋友，佢哋认为茉莉花系忠于国家、忠于爱情嘅象征。 茉莉花系常绿半蔓性灌木，最高可以有2公尺以上，花期有春夏秋3个季节。 我知啊，茉莉一般是用插枝法或者压条法，亦都可以用分株法去繁殖。 由于茉莉花有独特的香味，所以除了可以做观赏花之外，还可以用来提炼香精、茶叶和香料。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凡人普富丹普鲁今次连同不知道的事日剧一齐出击 ，MV 同歌曲更加强调方言必会敌不住时代，只有真实才可以去到永远。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凡人普美丽方言》。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Grandfather》美丽方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9:09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啊 ，O 同埋小白喺度啦。早晨，早晨，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吓，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哇，天气啊，真系风起云涌啊，同个市一样啊吓。啊，原先今日翻嚟嘅时候咧，都未出呢几个字噶，咁啊，依家已经出咗啦。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啊，间中咧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 哇，好突然，狂风雷暴呢个 系啊，真系啊吓。咁因为今朝咧，我哋即系6、7点嘅时候睇都未有嘅，咁可能咧就天气嘅变化咧就快过个预测啦，咁样啊，咁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啦。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周末咧期间啊天气系温暖嘅，潮湿有雾啊。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77%啊。哇，那个狂风雷暴究竟会系点样狂法咧？吓、啊，真系 系咧。呼呼声，横风横雨，哇！如果朝头早咧，真系谂住佢得少少雨，冇拎到遮嘅话，真系弊翳啊！ 系啊，咁啊，真系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讲开呢啲天气嘢啊、地理嘢啦，今日啊吓呢个啦啊，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都请嚟啊，国家地理杂志嘅朋友仔同我哋讲下咧啲生态保育嘅议题吧。 9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杨轩阿彪，早晨啊！ 早晨啊，芭比。 呢排咧，你有冇得 home office 啊？千祈唔好走去行山、 啊。系啊，呢排都 home office 冇得行山啊。不过咧，我就见到山上面都好多一啲嘅口罩丢弃咗喺度。 系啊，亦都有好多烟头同埋其他垃圾啦。 係啦，冇錯啊。咁其實今期就啱啱就我哋嘅題材就啱啱好做到啦，即係我們能終結垃圾嘛咁樣。咁即係講啲咩其實？咁我哋作為人啦，就即係活喺世上，就一定會製造垃圾嘅。咁叫佢完全唔整垃圾，亦都冇可能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就講緊，可唔可以透過啲嘅科技咧，等啲垃圾咧可以進入翻個經濟體系，重新再被利用啦？ 即係垃圾都可以賣錢咯喎！ 是垃圾怎样利用垃圾去显示一个有效益的经济出来的，那是有钱赚的。有没有啲做唔做到呢？其实都有的。在啲欧洲地方都做緊的。对地球一啲嘅浪费或者垃圾嘅负担都是减轻的。 我想而家即係大家比较普罗大众认识嘅同垃圾有关嘅一啲赚到钱又盈利嘅生意，就係应该啲回收业啦，係咪呢？ 是啊，冇错，回收业。咁喺呢個回收業上面咧，咁其實咧，近年咧衍生一啲嘅新嘅名詞出嚟。過去2018年咧，咁喺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嗰度咧，就有人提出咗一個比較新嘅名詞，就叫做循環缺口。咩叫循環缺口咧？咁可以講一講嘅。咁你知唔知我哋人類咧，每一年咧係用咗幾多地球嘅原始物料 raw material 做一啲產品啊，甚至係建築物啊、汽車啊？几多亿吨咧？估唔估到咧？咁嘅 哇，真系以吨计啊！有冇、 啊、 有冇接近一千亿咧？ 诶，话你好醒目，有啊，有930亿公吨。 哇，都差唔多。 咁系每年930亿公吨，但系呢930亿公吨里边咧，其实只系得1/4咧，系成功可以将啲物料变成一啲建筑物啊、汽车啊或者较耐用嘅物品。咁再入去一个叫做回收嗰个体系嗰阵时咧。只能夠咧，大概只係得 10% 咧，可以成功回收得翻。咁頭先你就接近1000億啦，即係930億公噸，咁大概都係90億公噸成功回收嘅。咁咩叫循環缺口呢？循環缺口就係指喺呢個回收過程之中咧，我哋喺咁多億公噸裏面係可以回收翻嚟物料咧。散失咗幾多，缺少幾多，就喺嗰度啦。呢、這個數字係每一年都遞增緊嘅。 係，所謂嗰個缺口，唔係即係我有聽過有啲環保人士講過話咧，而家都係靠市民，譬如我當香港為例啦，就係、是、自發性咁咧，就將啲回收物品咧就係擺喺唔同嘅分類桶嗰度啦。咁但係到最後尾可能分翻出嚟嘅時候咧，有好多都係唔可以回收嘅物品嚟嘅。 係，冇錯冇錯，呢、這個就係、是其中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循環缺口咧，係近呢幾年開始有個流行啦。咁衍生出嚟有啲一個原來再大啲嘅概念就係循環經濟。咁你頭先講得啱啊，其實你做佢，我哋平時做嗰啲係每樣嘢都我哋會做少少，就係循環經濟裏面其中一個元素。但係點樣令到呢個循環經濟有效地做得更好呢？咁可能我哋要即係參考翻啲外國嘅成功例子啦。咁亦都希望啦，循環經濟就係話。個循環回收系統嗰度咧，唔係話佢哋係揾唔到錢嘅。咁希望大家知道，透過呢個循環經濟嘅概念咧，其實人可以一路做緊回收動作、環保嘅同時咧，亦都係 keep 住個經濟發展。咁一啲嘅成功例子都有嘅。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啲俾你聽。 好啊，好啊。 咁喺歐洲啦，頭先提過啦。咁歐洲一啲比較成功例子就係話咧，金屬回收方面，咁大家如果用開一部手提電腦或者手機咧，咁通常壞咗或者入咗水。除了修理不到啦，咁你通常都會抌咗佢噶啦嘛， 即 係冇理到裏邊有啲咩嘢喺度。咁喺歐洲其實係德國啦，咁佢有啲冶銅廠咧，即係回收銅或者煉銅嘅廠咧，佢又發現就話其實啲手機或者電子零件裏邊咧有啲銅料喺度嘅。其實銅咧其實係幾好嘅物質嚟嘅，佢可以成功可以回收嘅，亦都可以反覆利用嘅。咁佢哋呢啲嘅德國煉銅廠咧就將佢做埋回收業啦，就將呢啲嘅廢棄電子物料收翻嚟，然後推入啲高温熔爐度燒到。換灰之後咧，剩翻低就係嗰啲銅料啦。咁啲銅料有啲咩作用呢？就係佢又攞翻將啲銅料攞翻出嚟賣翻出去市場上需要用銅料嘅公司工廠啦，做其他嘢啦。呢、這個就係比較簡單嘅，將呢個循環缺口度咧減少佢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另外就係話能源方面啦，能源方面其實喺丹麥咧，大家都知道係啲北歐地區好凍噶嘛。咁其實佢哋有啲好有 idea 就係起咗一啲焚化爐。咁焚化爐佢好犀利嘅，自動化嘅起重機啊，將啲垃圾壓扁啲啊，然後再攞去燒啦。咁燒仲要冒煙嘅，燒完之後係啲煙係過濾曬冇煙嘅。咁相比地好過擺喺堆填區啦，咁熱勁好多啦，係啦。咁但係喺呢個經濟循環經濟嚟講咧，我哋唔止咁簡單，唔係淨係燒垃圾。即係每一件垃圾都有佢用處嘅，其實係。咁焚化爐咧，佢嗰個地區咧，佢仲可以變成一個娛樂場所。 系啦，佢焚化炉嘅附近咧，可以起到一啲嘅滑雪坡道啊，或者系一啲俾人跑步嘅跑步径啊，咁仲有一啲嘅比较高嘅攀石墙啊咁样嘅。咁就建基于呢一个新嘅焚化炉嗰度，再衍生一啲哦符合环保准则嘅一啲嘅业务出现啦。呢样嘢亦都睇到就话循环经济其实好多嘢有做到嘅。 嗯。 再犀利啲就话生物能源嘅，又回收呢啲酵母啦，转化成一啲嘅生物沼气同埋肥料啦。咁啲肥料亦都可以攞去做嘅施肥啊，或者系其他嘅饲养农耕同作物啦。 嗯。 咁喺呢个过程中，佢当然可以减碳啦，亦都可以赚钱。咁呢啲就比较喺欧洲。即系开始做紧嘅嘢咯， 食物方面有冇嘅咧？其实 吓，食物就梗系有啦。咁其实咧，英国咧有间初创公司咧发明咗一个智能垃圾桶啦。 嗯， 咁咧点样垃圾桶点智能化咧？咁佢就摆咗一间连锁家私店嘅餐厅里边，咁应该好多人都知边间噶啦。咁客人咧只要将佢嗰啲食物咧，即系食剩食物咧，抌入垃圾桶咧，咁个垃圾桶咧又即刻 scan 到系垃圾。磅重，然后就识别到呢件系可能肉丸，呢件可能个鸡髀咁样， 好犀利喎！ 有人工智能喺度嘅，就唔系匿埋个人喺里边，真系人工智能嘅。咁就会讲翻呢个鸡髀嘅成本几多钱啦，或者呢粒肉丸值几多钱啦。咁提醒翻个客，你头先抌咗可能系一磅落去咯噃，你系啦，抌咗落一磅垃圾桶喎。呢样嘢就话提醒翻个客人，你要食几多先要买几多，就悭翻啲钱啦，亦都可以。同埋慳翻啲食材啦，唔好浪費食物啦。 即係今次俾多咗錢，但係你下次開始可以買少啲啦。 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好多嘅一啲比較新式嘅概念咧，喺歐洲喺度試行緊嘅。咁咁成效有幾多咧？咁樣即係可能會覺得呢啲係以前我哋做過嘢嘅，即係可能頭先循環經濟提到我哋用少啲設計嘅聰明啲啦，唔好用咁笨拙啦，要做零細器或者係我哋要自我檢點，買少啲嘢，啲電話修理好完再用過都得㗎。咁其實呢啲嘢喺我哋平時都提過嘅，但係點解循環經濟要再提咧咁樣？咁其實循環經濟對好多人嚟講，好似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方案嚟嘅，一個好 dream 嚟嘅，好係一個夢想嚟嘅，好難去實踐嚟嘅。但係當我哋發現個循環缺口咧，一年比一年多嘅時候咧。地球資源值一年比一年少噶啦，咁呢個循環經濟嘅概念就係希望可以救到地球啦，當然係，但係呢個概念需要去長時間去沉澱，或者係用文化去感染其他人去做到噶咯，就唔係未必係一朝一夕做到嘅，但係起碼有呢循環經濟概念出現之前咧，大家盡量。可唔可以做到呢？就大家盡量出分力啦，保護地球，減少浪費資源啦。 係咯，我自己所聽呢，就覺得呢一個所謂嘅循環經濟呢，即係產生嗰種嘅利潤呢，就俾到一啲嘅公司或者大財團啦，咁佢哋有資金，亦都有呢個能力啊、人手等等，就可以呢帶頭去做呢一啲環保嘅概念啦。亦都係一個呢感覺上好似好有規模嘅系統嚟㗎。咁不過真真正正嘅目標呢，其實我哋一般人呢都做得到嘅。咁就係呢，大家都要愛護我哋嘅環境，實踐環保。如果能夠咧减少啲废料，就好似头先讲嗰个垃圾桶咁样啊！知道下一次可以买少啲，咁就嘥少啲食材，抌少啲垃圾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帮到我哋地球咧更加多嘅资源可以持续发展啦。 系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国家地理杂志嘅Bill。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双腿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怎么退？这夜春睡， 谁容许我撑下去？充实信仰，悲伤太广常。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以赤躯荒土国力，守得清。存在心的资格，哪里会埋头送命？谁同进退？谁人归罪？谁曾写堪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中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冇错啊，一齐撑落去啦！咁啊，歌曲名字咧叫做《进退》啊，我哋咧都系共同进退嘅，唱嘅咧就有啊卡拉乐队，再加上啊 Candy 卢巧音嘅，咁啊进进退退啊，都希望大家咧同步去进行啦。咁啊，多啲留喺屋企嘅话咧，除咗啊听收音机以外咧，另一个娱乐嘅选择咧，推介俾你啊，有港台电视31。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嚟到呢个时候九点半之前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就话打个电话俾我哋嘅呢位啊好朋友咧，阿刘畅阿畅，就去介绍一下咧，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嘅节目可以选择先吓。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交俾你同我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啊，冇问题啊。嗱，今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一个主题咧，成晚都同大家同行抗疫啊。 哦，呢、這个唔单止系成晚啊，好似成几个月都系 啊。 咁、啊、又唔好咁讲，即系我哋都好无奈地咧，要一齐面对嘅。咁所以嗱，只能够积极地。積極地去面對，好， 冇錯，咁啊知多啲，大家又可能會安心啲啦。 當然啦， 係啦，咁我哋今晚有好多好節目，從唔同嘅角度都同大家講下呢個疫情嘅。 好啊， 係啦，咁啊首先先講今晚八點鐘警訊，咁啊係啦，警訊咧，咁就同大家講下咧、最近咧市面上出現咗一啲假嘅消毒酒精喎。 哦，啲賣假貨。 係啦，咁係點樣嘅咧？原來咧有啲不法商人啊。 就將嗰啲毒性好強嗰啲工業用嘅甲醇， 哎呀， 就假扮醫藥用嘅酒精乙醇，就攞嚟做搓手液。 哇，係真係殺菌殺唔到之餘，分分鐘即係連隻手都摸埋喎，咁樣出發。 係啊，嗱，輕則咧就雙手紅腫啦， 係， 即係重則啊盲得啦， 哎呀， 死得嘅。 哎呀，好危險，好危險。 係啦，咁究竟喂，咁我哋普通市民點識分啫？ 係咯。 又怎样去买到啲啱嘅正货呢？咁啊，今晚记住大家睇八点钟警讯啦。 好，睇下警讯当中有啲咩信息教晓我哋先吓。 系，冇错。好啦，咁啊，紧接住八点半啦，夜晚咁啊，日常八点半。咁啊，家中即系有好多 乜嘢， 有好多小朋友咧。咁啊，而家唔使翻学噶嘛。 冇错啊。 咁啊，但系佢哋又停课不停学噶嘛。 系咁讲啊。 系咁讲嘅，咁都要做功课嘅。 哦。 咁但系好可惜咧，喺屋企咧咁多嘢玩吓，又有咁多屋企人喺度， 好多引诱系咪啊？ 系啦，好难集中精神嚟学习噶嘛。 嗯。 咁点搞咧？但系佢哋又喺屋企。 莫非今晚嘅日常八点半有啲专家教路？ 冇错，嗱，今晚请到一位，竟然系请到一位职业治疗师上嚟咧。 职业、啊， 职业系学生咧，一个职业嚟嘅。 哦，咩职业呢？ 职业治疗师上嚟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可以提升呢啲小朋友啊嘅专注力，喺家居嗰度咧可以。即系集中精神去学习啊！ 咦，哇，喺特别呢一个，即系从职业治疗师嘅角度，可能佢嘅真系有一啲板斧咧，系我哋忽略咗嘅。只要靠佢咧，即系提点一下，可能啲家长咧已经掌握得到，可以帮助到啲小朋友学习啦。 全对啊！咁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可能咧喺屋企做嘢噶嘛，而家 系 home office 啊， 冇错， 一样要，一样系需要集中精神哦。 是啦、啊、打叉一句啦，嗱，各位小朋友，如果咧听到我以呢段说话，想集中精神喺屋企学习咧，除咗睇日常八点半之外咧、逢星期一至五啊，其实四点钟晏昼都有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 啊，呢、這个都系啊吓，已经啊实施咗一段时间噶啦噃。 冇错啊，咁啊有驻场老师同大家教下功课咁啦。 嗯，系啊，每日嘅晏昼四点钟， 四点钟一至五。 一至五啊， 星期一至五，冇错。 好，都是港台电视三十一， 冇错。好啦，咁啊，继续讲下啦。 好啊， 咁啊，翻去夜晚日常八点半啊，其实仲有好多精彩嘢讲嘅。 例如 咧，嗱，咁啊，因为疫情咧，好多康体设施咧，香港啊都闩咗门噶嘛，啲体育馆啊、泳池啊都闩咗门噶嘛。 尤其是室内啦，好大部分都系嗬。 系啦，咁啊。影響咗我哋做運動之餘咧，咁但係有好多香港嘅運動員咧，其實受到影響啊，因為佢哋喺嗰度練習噶嘛。 係。 咁今晚咧就會講下咧，請到一個香港游泳港隊嘅教練啊，上嚟同大家講下，喂，嗰啲港隊混律泳嘅運動員點樣應變咧？佢哋冇咗個泳池練習， 係咪暫停練習咧？定係轉為練習一啲譬如係喺陸地上邊嘅 跳舞係嘛？喺陸地， 或者係啲肌肉嘅鍛鍊，莫非嚇等等？ 嗱，今晚真係大家要睇睇日常八點半，睇下佢哋點樣備戰啊！ 係喎嚇，喺一個冇泳池、冇水嘅情況底下，點樣咧？點樣鍛鍊混律泳啦嚇？啊，好想知道啊都 係啦， 嗯， 好咁啊，再緊接住今晚九點半嘅三十一看世界啊， 係。 直接同大家讲下呢个疫症风暴嘅来龙去脉。 哦，即系同我哋由头讲一次啦 吓。冇错啦。 大家温故知新啦，虽然咧都系历历在目噶啦吓。 系啊。 啊，咁啊都好嘅，咁啊时刻咧都系提醒大家啦，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都系我哋一路咧安在家中，安坐家中吓，咁啊不论系听收音机或者系睇电视都好，即系吸收多啲资讯咧，让大家咧喺呢个嘅疫情底下咧，好好到嚟到去装备自己啊，应付个疫情啦。希望大家都系保持住身体健康嘅。 冇错冇错， 我哋今朝早倾到呢度先啦， 阿 昌。咁啊，留待咧下个礼拜咧先再请你咧，同大家咧介绍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啦，好冇？ 好啊， 多谢晒，拜拜，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香港正是面对第三波新型肺炎输入个案。第一波是湖北输入个案，第二波是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目前的输入个案是最大规模。 他引述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香港留学生返港之后，因为有部分个案一段时间之后才确诊，所以建议家居检疫下要同屋企人分开，建议他们可以住酒店。林正财又说，相信未来有可能会拒绝所有外国人入境，如果出现有外国人刻意到香港就医等的情况，就会考虑推出相关措施，但强调暂时未见到相关情况。据了解，南华早报青年部一名自由身记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南华早报位于时代广场和黄竹坑的办公室，今个星期需要关闭进行消毒。据了解，这一名记者上星期去过时代广场的办公室和公司的内部酒吧，公司将会联络和这一名记者有密切接触的同事。南华早报安排和这名记者相同楼层工作的人士即日起在家工作。今日有外籍员工到办公室收拾物件之后离开，另外有清洁工到办公室清洁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澳洲宣布遏止新型肺炎蔓延的措施，要求所有民众不要出国旅游，在海外的澳洲人要尽快回国，又禁止100人或者以上不必要的室内聚会，公共交通、购物场所和学校除外。总理莫里森在记者会表示，疫情是百年一遇，澳洲历来首次推出相关禁令，有必要阻止更多病例进入国家。莫里森拒绝宣布停课，说做法将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澳洲至今累计有超过450宗确诊个案，5人死亡。当局早前已经宣布，所有入境人士需要强制隔离14日。澳洲两大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和维珍澳洲已经将国际的航班分别削减 90% 和 100%。西非国家冈比亚确诊首宗新型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20多岁的女子，几日前从英国返回冈比亚，之后开始发烧，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卫生部正在追踪同患者同机返国的乘客，并安排他们接受隔离。冈比亚总统巴罗早前已经下令关闭全国所有学校和露天市场，并禁止公共聚会。根据非洲疾控中心的资料，新型肺炎已经蔓延至非洲超过一半的国家，当中埃及的病例最多，有166宗，其次是南非，累计62宗，阿尔及利亚就有55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3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82点，升7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6升1.8，阿里巴巴179.4跌3.8，友邦保险67.7跌1.5，中国平安76.3跌8毫，中国移动51元系跌7毫，美团点评82.75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7.18跌2.2。盈富基金23.45跌1.5，工商银行5.09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6，澳元0.601，加元1.422，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7,306点，升295点。港金现价报14,230元，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4.05美元，卖出1,53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咁喺九龙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佛光街天桥去返红磡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嘉围村。咁新界啦，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嚟视像教学啦，唱儿歌。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啊，老师啊，喺呢个时候仲要接触咁多个部位啊？ 所以老师改咗最尾嗰句，一齐唱啊！ 全身消毒。 老师啊，最尾嗰句咧，好似好高难度啊。 其实视像教学都好高难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视住你抗疫， 屋企都可以真正。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今年2020年 DSE 考生要面对唔同嘅挑战啦。 除咗基本考试装备之外， 仲要全程口罩， 仲要入市场量体温，好担心啊！ 唔使担心，今个星期六揾到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博士，同大家加油之余，仲有提提大家今年特别应考小贴士。 约定大家星期六晚上八点， 听住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吴宝成、 刘莲同学加油！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丝。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九点三十九分嘅时间啦，搵嚟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交俾 Heidi 朱海婷啦。今日当然要 Heidi， 早晨啦，早晨啊，欧小白， 你好啊 ，Heidi， 系啊，继续有我喺度啊， 系啊。 其实咧，踏入三月份咧，大家真系咧都觉得个天气系好翻啲噶啦，都起码廿度以上啦。咁啊，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啦，我都感受到有啲春天嘅感觉噶啦。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系啦，已到了嗬。嗱，其实咧上个星期 星期咧三月头啊，讲翻三月头啊，至到三月十五号咧，基本上我哋每年香港咧都会啲爱花之人咧，好期待咧就有个香港花卉展噶嘛，系咪？ 系啊。 咁但系咧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取消咗啦，咁所以有啲朋友都觉得诶有啲失落啦。咁但系我又发现咧近期我自己介绍啲花咧，似乎啲晨光听众都几中意。 系啊。 不如我哋继续啦，好嘛？继续去赏花。嗱、啊，咁、啊、本身咧今年原先三月嘅花卉展咧嘅主题就系绣球花噶嘛，咁虽然大家就暂时系未可以有呢一个活动去到观赏到啦，但系其实咧你观察一下，而家我哋香港咧，基本上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真系揾到啲好靓嘅绣球花，而家系一个盛开嘅季节啦。咁、 哦、 所以咧，我哋今日介绍下咧，去边啲地方有啲咩嘅靓位，大家可以咧可以去欣赏到呢个绣球花海，好嘛？ 好啊。 嗱，基本上三月份咧，绣球就系一个靓嘅季节咧，三至到五月份啦。咁本身嘅花卉展就应该维园举行啦。但其实咧，香港我哋有三大热点咧，都系好啱咧，就系睇到呢一个嘅绣球花嘅，包括咧就系香港区嘅代表香港公园， 嗯，香港公园， 同埋香港动植物公园， 系、 嗯。另外一个咧好近小白嘅，就系、是、呢个大埔嘅海滨公园。 哦，系咩？嗰度有好多花噶。 系啊，嗱，基本上咧，你去呢三个嘅地方咧，去细心闻咧，都会揾到一啲嗱，绣球花我哋就唔系叫一盆一盆，系一重一重嘅。好、 嗯、 多时如果大家知道咧，我哋去睇你自己如果买绣球花翻得几重都系啦，一盆入边咧佢系属于好多粒啊，好多好多球啊，你已经可以揾到。咁、 嗯、 有啲更加就我哋就系话系多球型嘅绣球花添， 系 咁，所以你可以揾到唔同嘅品种啦。咁绣球花顾名思义都系咧成个波波咁样噶嘛，系、嗯、咪？基本上咧你系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大细花瓣、唔同嘅品种啦，同埋唔同嘅颜色嘅。 系 咁，你哋会中意咩色啊？ 浅蓝色。 浅啊 ，OK， 系啊， 我就中意紫红嘅。小白咧、 哦，我中意白色啊。 啊，咁几好、啊，三样 绣 球花 唔知有冇噶咁多。不过咧，基本上我哋话咧个颜色嘅变化咧系好靓，由淡粉红啦，到深粉红啦、紫红啦、浅紫啦、小啊头先阿欧讲嘅紫蓝啦，到到系紫啊，哇！基本上咧成个色系我 紫色啊，最啱你海车啦，紫色 都会揾到。 我依家净系咧靠想象咧都感觉到个缤纷嘅感觉咯。 系啊，已经有啲朋友就开始咧，即系上个周末咧已经去咗，就譬如香港公园嗰度咧，有啲好靓，即系因为绣球花通常你一种咧系一大片嘅地方咧，有好多唔同一重一重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影出嚟咧都系有个花海嘅盛放程度咧系好高噶。咁不过好得意，头先咧我哋咪拣咗大家唔中意唔同嘅中意嘅颜色嘅系咪？ 嗯， 可能你就问啊，应该系个品种唔同啦。所以出嚟嘅色唔同啦，但系原来咧，我哋喺屋企种嘅绣球花咧，要留意、哦。有阵时明明我买粉红噶，啊，点解会越种越个深红咗？或者我买深紫噶，点解啲色又会越种越浅呢？ 哦，甩色，甩色，系咪甩色？应该唔系， 唔系甩色， 关事啊。 因为呢啲系自然色，唔系人工染嘅色。不过咧，原来同我哋咧啲泥土嘅酸碱度咧。是完全有關係的、 哦、 不是應用在所有花，今次在绣球花這個例子那裡，就是如果你發現你的泥土那個嘅 pH 值啊，我哋 science 以前學過啦，係、 嗯、 比較酸嘅話，我考你哋啦，咁即係個數字應該係大咗定細咗？ 我唔係 大咗， 真係唔記得咗 如果係較酸咧，就係細咗嘅。 較酸就細咗， 係啦，二三度到就係酸嘅。咁咧就係、是、啲色咧會偏紅咗，偏紫紅咗嘅喎。 嗯， 即系紫红嗰边，但系如果你个土壤系比较碱性重啊，即系去翻五六啊、五六七度嗰度啦吓，啲个 pH 值咧，佢就 系 会去翻咧比较系粉啦，同埋比较蓝噶、 哦。 所以如果系 O 自己屋企种咧，你嘅土壤系适合偏碱性啦。 知道， 我 先种到嗰种系咪啊？ 偏酸性 嘅、嗯， 但系咧。咁當然啦，我哋去影花嘅時候必定會親近啲花朵啦。可能小朋友甚至乎，哎，我想摸一下啲花，但係原來好小心喎、啊、嚇。有陣時我哋話靚嘅嘢就往往有機會有毒性嘅。 係啊， 原來咧其實繡球花咧佢好靚啦嚇，但係咧其實佢嘅汁液啊。汁液即尤其是哎，當如果你搣咗個花或者搣咗啲樹葉啊，或者有啲樹幹係搣咗，佢會有啲好似一滴滴嘅嘢出嚟咧、 嗯嗯， 千祈千祈唔好掂、啊 嗯， 因為其實咧繡球花佢嘅汁液咧係有毒素嘅，嗰、 哦、 只叫做咧係八仙花粉啊，但係唔係好嘢嚟嘅嚇，所以咧如果你嘅皮膚哎掂咗之後啊接觸咧，可能會有濕疹啦、啊 啊， 或者有發炎嘅情況，千祈唔好食嗱。如果小朋友唔知道，哎我舐下先就弊家伙啦。 叫咩八仙？ 花粉啊？ 系啊！ 哇，咁似嗰啲武侠小说嗰啲毒药嗰啲名嘅， 我嚟制毒药噶系咪先？ 系 啦。嗱，如果你唔小心，哎，我当我掂咗舐埋添咧，不得了啦！因为咧，如果你真系误食咗呢啲嘅汁液咧，有机会会出现啊呢个呕吐啦、腹泻啦、肚痛嘅情况嘅，所以大家都记得啦，赏花好，影相好，千祈唔好做采花茶，仲要唔好唔该你接触埋自己嘅皮肤咯。 系啊，采花茶嘅有报应啊！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如果大家近期戴住口罩喺唔多人嘅情况，你都决定出街、去上，俾咗好多嘅 condition 条件，大家去提提大家吓、都去上花嘅话咧，咁啊尽量就同其他嘅人都系分得疏啲啦。佢去永影紫红色嘅，就唔该你去影紫蓝色啦，即系唔好逼埋一齐。咁就影出嚟靚之餘呢，亦都大家相對下保持個社交嘅距離都要好小心囉。 喂 Heidi 啊，覺得你都好勁喎，連續幾日嘅享樂時代呢都講啲花，上次就講自己嘅櫻花，唔悶啊，我真係覺得嘩，我對你嘅認識呢又深咗好多，因為估唔到你對花嘅認知呢咁多啦，同埋呢好明顯就係近排呢跑書跑得多啊，嘩好厲害喎、啊！ 因為咧，你發覺咧，初初你就會從個花嘅外形開始中意啦，跟住自己種啦，種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嘅即係親身感受。咁跟住你就會覺得，咦？點樣可以種好啲啊？或者點樣做得好啲咧？你就會再去研究咯。繡球花咧，其實我種咗好多年噶啦。咁、以往咧，如果你講種咧，最大嘅感受就係咧，佢係需要咧，佢係會每日都令你有驚喜嘅。因為如果太曬咧，佢啲花咧會縮埋嘅， 好似 瓤 埋咗咁樣 嘅。係啊，又或者佢唔夠水咧，佢都會突然間好似謝曬，你會好傷心啦。跟住當你淋滿翻個水嘅時候，講緊梗係喺户外嘅時候，即係喺啲露台啊，或者係窗台種啦嚇，室內就唔適合佢哋嘅。咁如果你淋翻算曬水啊，或者係俾佢曬太陽之餘，又唔好太窿嘅話咧，佢係會靚翻嘅，好似女仔嘅心情咁啊！ 哇， 少女花啊，咁繡球花 咁我又遲啲又 send 張相俾你哋，就係、我屋企近期正開緊嘅繡球啊！ 好啊，咁唔緊要嘅。香港冇花卉展覽 ，Heidi 你屋企有咪得咯？ 微型啦，微型啦， 微型都好啦。 系啊，其實個個都可以咧，喺自己屋企度種下呢啲花，咁啊開心啊嘛，係咪先？ 同埋你感受到個生命力咯。當然睇住佢開花，哇，好開心啦。但係當佢花謝嘅時候，又冇影響，你會覺得我俾心機再 take care 佢咧，照顧好佢咧，下一個花期佢又會再開花，即係你會睇到一個循環，一個生命其實啊都係一個生命力嘅。 花開花落咧，都係好玄妙嘅。 界嘅一樣嘢嚟嘅，同埋可以咧，即係呢個時候小朋友唔使翻學啦，可以叫小朋友幫手淋花咧，等佢哋可以即係有一個責任感嘅培養，都係一件好事嚟㗎。係㗎， 唔單止淨係淋花，哇！你俾埋個爪佢去爬下啲土啊，咁污污糟糟都唔緊要㗎。嗱，你試下咁樣去感受所有嘢啊。呢、這個我哋話而家 home learning 啲媽咪咧，真係要諗好多計仔。咁呢樣嘢都絕對係一個好簡單嘅親身體驗啊。 係啊，可以喺屋企咧幫啲盆栽改埋名添。咁啊，开心好多嘛，系咪先？ 系啊，今日啊，粉粉点啊，阿红红点啊， 系啊，粉粉点啊，红蓝蓝点啊， 好啊， 系啦，子子好似好开心，咁都几得意啊吓。好啦，唔该晒 Heidi， 咁啊，大家可以揾一啲啱自己种嘅花花，可以喺屋企帮佢改埋名，同埋淋下花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Hell out of me, and heaven's where we could be. I stood on the edge of love, but never took the lead. You took my armor off and did it delicately. And I let my guard down to show you what's underneath. Thank God that you were meant.Enough to come answer my mama's prayers. You asked the question, I said yes, but I'm scared. Cause I've never worn white, but I wanna get it right. Yeah, I really wanna try with you. No, I've never worn white, but I'm standing.'Cause I really wanna say I do, I do. See us inside. 60 years with a full family tree. I do. Give my blood, sweat and tears to reach your destiny. I do. Cause love is a minefield. Let's take this war, baby. I do. Cause at the end of it all, I choose you and you choose me. Thank God I was woman enough to come answer your father's prayers. You asked the question, I can tell you were scared. Cause I never won why, but I wanna get it right. Yeah, I really wanna try with you. No, I'm never. It's so easy to surrender when you finally find forever. No, I've never won why, no. But I really want to try with you. 这位作品 Katy Perry If I Were Right， 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5%， 不知道家里的盆栽会不会都是听 Katy Perry 的歌呢， 会生成怎样 茁壮成长是吧， 紫色的更加紫、或者是听 Sam Smith 红色更加红、会更加鲜艳的颜色、你可以自己跟盆栽一起听完音乐的。 喂 喂，早晨你好、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记得咧，星期一嘅听众咧就结婚44年啦吓， 系啊， 咁啊周年快乐。咁啊今日咧啊3月18日啦。就是呢阿杨太结婚49周年，再劲啲啦。杨太早晨。 早晨早晨，咁多位。 哇，早晨啊杨太。49就今日系咪正日嚟㗎 ?3月18日。 昨日系嘅，不过你昨日你话满咗我啱啊。 係。 今日改咗今日囉。 咁、今日就啱啦。结婚49系嘛。 係 49周年。咁昨日夜晚点样庆祝呢？结婚49周年会点样庆祝好呢？ 冇㗎，而家咁嘅嘢。疫情咁乜嘢，求其食餐饭咪算咯。 系 系啊， 咁啊唔好讲求其，都系开心嘅。 系啊， 系咪啊？ 求其 简单啦， 餐饭啦，咁咪得咯。最紧要系老夫老妻啦。 系、 哎、 哇，真系老夫老妻啊！简单就是，但系出年50周年、啊， 好厉害啊！ 出年唔可以简单咯、 大做。 出年先讲啦， 出年一唔使出年先啊，依家 planning 下年就好快下年噶啦。今年啲时间过得好快，你觉唔觉得啊？ 我都唔知道有冇命。 有 衰猪嚟噶，讲呢啲。出年梗系同阿亨啲去下旅行啦、好唔好啊？ 你知唔知啊？我哋依家最期待系咩啊？除了口罩啊，你明白 嗎？口罩我都大把，我不紧要。 不是不紧要，是大家一起全球不用戴口罩、疫症过去最开心，是吗？ 有时候你吃饭又要除开口罩、其实不过没办法啦，为了这样 健康是啊。啱啊，系啊， 咁咪都要带噶啦， 系啊， 同埋佢好系一个好丈夫嚟嘅，好老公，好勤力做家务嘅，唔俾自己得闲嘅， 系 一日做到黑嘅佢， 即系杨生做晒啲家务系嘛， 系啊，同埋我咧唔舒服，只脚痛咧，佢又同我捽。 又同我真系又掹又剩咧，好似跌打咁样，整到我咧而家变咗冇痛咯。 哇，系啊，直情你老公都好似铁打咁样啊，唔似唔止佢帮你做到好似铁打师傅咁啊，你老公都系铁打噶，劲啊！ 煮翻凉咩？有冇煮翻凉咩慰劳佢先？定系都系丈夫煮啊？ 求其啦， 系冇乜所谓。 老夫老妻冇乜点啊，唔喺度噶啦，求其咩啦？不过。都会有哎呀拗叫嘅，其实就 正常啊， 双眼都会有个伤痕啦。 系唔系拗叫？嗰啲系切磋下，切磋下武功， 交换下意见啫、啊。生活上大家嘅嘢， 亦都咪逆来顺受咯，系咪、 啊？如果唔系好闷噶，有阵时两个人唔嗌下交，系咪先？ 有啲细路嗰度唔会闷噶，你有啲细路讲下啲细路啲嘢， 哦， 系 咁啊。但系有阵时 个女噶啦嘛， 系有阵时啲细路就系嗌交嘅来源啊嘛，你要知道，系 咯、 啊，有阵时。就 是這樣啊、有時你咁樣，佢又話唔啱啊，咁即係啲嘢係有為事為係為咗細路而嗌交嘅，好多時都 係啊，但係唔緊要，即係大家開心啦。嗱，結婚49周年咧，喺呢度晨光第一線咧，祝你啊長長久久啦，好唔好啊？ 多謝你哋咁多位，我又聽由朝聽到晚間，我聽埋 聽埋咩啊？ 聽埋兩點鐘嗰套啊，尋日係啊。子龙点 哦，轻弹浅唱不夜天， 系 啊，好啊，真系由朝听到晚、啊，你听埋轻弹浅唱不夜天，好厉害、啊，你瞓觉啊要多啲休息，好重要啊呢段时间都唔好唔记得瞓觉。 我对住你哋嗰啲台啲节目嚟听噶嘛， 咁我哋都多谢你， 瞓觉都听住啊， 系啊，咁啊， 同埋子龙今日就应该系啊，唔知系咪阿咩咧？ 边个啊？ 吓、啊，嗰、那个叫做 边个啊？今日都应该系子龙嘅， 系啊，系嘛？ 照常理推断， 应该今日都系子龙，听日就唔系。 系，听日唔系，系嘛？ 挨力啊！ 听日唔系， 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即系你隔篱嗰一位咧，仲系嗰一位就得。但系杨生，我知道依家就去咗叫做医院嗰个复诊啦。咁啊，有啲咩嘅祝贺嘅愿望，透过大气电波讲出嚟啦，杨太。 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咧。一啱做咗手術，希望佢唔好有變，唔可以變壞，同埋唔可以有排斥咯。 呢個最緊要話， 最緊要係啊。 係咁啊， 因為佢眼係靈魂之窗嚟噶嘛。 啱，咁啊要有隻靚嘅眼色啊，睇個靚老婆啦。 希望佢保護咯。 係啊，你記住同佢講，你話好好保護隻眼啊。你要看住我噶，知唔知啊？ 都系同佢咁讲噶啦， 系咪啊？ 系啊， 咁啊，咁样 叫佢小心噶啦。 好，一於咁话啦。嗱，今日咧拣咗许冠杰嘅歌《我爱你》，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有啲歌词好噶嘛。不分朝晚时候啊嘛。 好啦，咁啊一齐听下歌啦，好唔 好 啊？多谢你电话。OK， 拜拜。 柔情无限，我爱你，讲真心，我与你相依相亲，论富与贫，不应分，真心真意就合衬，手执鲜花亲送赠。多接近， 浓情厚意岂不甘？ 融融情话我爱你，我的妹妹， 咦，真系骨都被人 挨晒心机， 咪咁调皮， 我叫乱舞飞， 应该走去做大戏。 将心比己有顾忌， 咪再斗气要讲理， 开开心心祝我哋， 做对鸳鸯水中戏。 情人其实我爱你，不相欺。 我与你不分尊卑， 共等佳期。 知道嘅合唱作品啊，又话歌神许冠杰加上阿陈秋霞啦，系咪？我爱你一首嘅作品啊，我哋都爱每一位嘅听众嘅。 哇，好甜啊！啲歌词真系。 梗系啦， 甜到奶茶都唔使落糖啊！ 好啦，今日时间好快，再到10点钟，听日再见，拜拜。